如果要去麻疹发病个案较多的地区外游，出发前最少两星期就要咨询医生。一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和计划怀孕的女士，对麻疹没有免疫力的话就不要去了。另外，大家都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和室内空气流通。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啊，六点十分的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喺星期五，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11月6日星期五嘅早上啦，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啊，先同你哋咧就系见面嘅，咁啊，而家出边系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2%噶，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各位听众早晨啦，星期五嘅时间会唔会抱有啲希望啊？准备礼拜六日可以轻松下咧？ 晨光每日一格。 星期六日咧，最好系做啲乜嘢咧？梗系同啲好友啊，同屋企人咧好好地过啦。人系要不断去到插电，我哋同电话都系一样。一个电话咧，当你开埋呢一个叫做省电功能，简称系悭电毛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粒电咧，其实冇乜特别大分别。个关键系啲乜嘢呢？关键系因为你经常仍然拎住个电话系咁喺度用。举例啊，例如我行山咁样啦，当我行山嘅时候咧。咁当然唔会一路行山一路玩电话啦，咁所以就直头咧会着埋嗰个悭电嘅功能嘅，着咗呢个悭电嘅功能咧，咁佢就对好多嘅工作咧，这个电话就不会做，例如系自动收发 email 啊，又或者系对某好多嘅程式嘅一啲更新啊，甚至乎系好多唔同附带功能咧，平时佢静静地悄悄地做嘅。佢而家有呢個慳電功能，佢都唔做住啦，因為幫你慳電。事實上咧，當你個電話處於一個慳電功能，咁啊個 mon 又冇著 mon 好慳，好嘥電嘅。咁啊，你又會發覺咧，粒電咧，原來幾個鐘之後，其實都冇乜點樣跌嘅喎，嗰啲電量，因為有埋個 percentage 嗰、那個電力嘅 percentage 去到睇啊嘛。你又發覺真係過咗幾個鐘之後咧，佢又冇乜點樣喐過嘅喎，都相當之好，佢真係幫你慳到電。人就係咁噶啦，當你咧係想要去即係儲一啲力嘅慳電嘅時候，你有冇真真正正去到休息呢？有冇喺休息嘅過程入邊又享受一下同身邊嘅人一齊嘅感覺呢？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一路休息一路好似個電話係咁喺度用住嘅話咧，其實你個人係完全休息唔到噶。嘗試一下啊，俾個電話休息，其實係俾你自己休息啊。今日温22度，相对湿度82%。 如常同行又再别离，似是这世界不该真理。如果爱有着限期，何以痴心却未死？是你叫我心中谨记，爱得真的滋味。令我无法摆脱，不懂得逃避。若你与我都不舍弃，那句 四周反复的风气，人生有你与一起，谁要玩恋爱游戏，共你爱意新空气，建筑起小天地，就算难过转折奔波都在一起。我爱你，你爱我，说话了听话了，仿佛碰运气，唯独这份爱一交给你，延续最少一世纪，何时或何地，始终喜欢永不皱眉，前世这样美，今生只决定给你， 前世这样美。你会不会休息的时候真的好像刚才所说啊，放低个电话，等你自己和个电话都休息一下呢，是的话呢就把握星期六日啦。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是好梦正浓，我们都会陪住你。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揭嘅时间呢，啊咁啊，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嘅影响啦，全港嘅学校呢，其实9月23号开始都分阶段呢就复课啦，都慢过即係前几年好多啦，亦都有好多新嘅措施。好啦，咁啊有机构呢有一项嘅调查就显示啊，超过呢就係过半嘅受访嘅中学生指出呢，这个压力嘅指数呢係偏高啊，相关嘅比例亦都呢就係近10年嚟讲最高啊。机构发现不少学生的个案和疫情以及停课多时都是挺有关系的。例如这样，一名的中五学生因为疫情和暑假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没有跟其他同学仔见面，令到关系生疏了。开学之后呢，自己就成为了呢，即是班上面，好像呢就是被冷落的对象咁样，令到他有一种呢就被孤立啦，同埋被排斥的感觉。甚至乎呢就影响到学生有一个叫做退学的念头喺度。咁话到啦，希望呢即是明年先再报读其他的课程啊，又或者重读呢啲嘅諗法呢都多咗喎。我见到咧，学生最担心嘅事情啊，有啲乜嘢咧？咁啊，例如咧，就系要应付测验考试啦，都占咗咧就77.8% 噶，成绩未如理想都有60%，以及咧就休息嘅时间少啊，有50%嘅。咁啊，休息时间少就系恒久以嚟咧喺香港出现都系解决唔到嘅问题啊嘛，好似吓。咁啊，另外亦都有45%嘅受访学生就话到啦，喺屋企咧网上学习啊，用咗好多嘅时间。咁啊，担心咧，其实系咪真系学到嘢咧？系咪会唔会追唔到个进度咧？咁样咁啊，调查都显示，头先话过啦，有50%嘅受访嘅中学生啊，嗰个压力指数咧系偏高嘅水平。咁啊，自己咧就觉得咧，以十分为最高嘅话咧，嗰个压力咧啊，好多都系觉得系7-10分啦。咁啊，比起过去嘅几年啦，都的而且确咧呢个问题啊，需要咧就系值得更加多人嘅去到关注啊吓。咁佢哋都机构话到啦，全港35间中学为佢，即系佢哋又为全港35间中学提供一个住校嘅社工服务嘅。咁啊，单单咧净系2019至2020学年已经处理咗3088宗嘅个案啊。佢哋有啲咩问题咧？情绪嘅问题嘅个案咧比例系最高嘅。咁啊，其次咧就系同一啲学业啊或者咧就系家庭有关嘅问题。咁啊，住校社工亦都发现唔少嘅个案真系同疫情以及停课多时咧，系有几直接嘅关系嘅，令到学生嗰个嘅情绪啊，或者学习嘅气氛啊，各样嘢咧都系影响得几犀利。因为学生一方面咧要面对住呢个考试测验啦，追赶呢个学习嘅进度嘅压力又有；另一方面又要担心咧，即系人群聚集增加咗呢个疫情嘅风险。啊，好多时学生咧唔系话净系担心自己健康，又担心自己喺学校会唔会系做咗个隐形嘅带菌者啊，带埋啲菌翻屋企咧。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又多一样嘢担心。学生嘅压力同埋焦虑都比以往咧系增加咗唔少啊！咁所以咧，真系要我哋做大人嘅啊，要多啲咧就体谅佢哋。咁啊，關心下佢哋。咁啊，而家咧叫做譬如食飯咁都可以六個人啦。咁啊，出邊咧嗰個嘅只要做好一個嘅，譬如戴好口罩啊， 準備好啲酒精搓手液啊，雙手經常保持住乾淨嘅話咧，相信咧咁啊都可以會唔會有多翻少少嘅空間，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喺即係叫室外嘅地方唞下氣咧咁樣。屋企人咧呢個時候咧要更加多嘅支持，咁啊多啲同佢哋做一啲咧即係開心啲嘅活動啊，可能咧就喐一喐嘅舒展下筋骨嘅，咁樣咧即係叫做咩啊？做完運動或者喐完之後。个人点都会开心啲，咁啊面对住压力嘅时候咧，咁啊又可以减轻咗呢一个压力俾佢哋嘅情绪困扰咯。你话冇有阵时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可以揾啲开心啲嘅歌曲伴住你的话就提提你，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佢系刘小慧嘅《急色鬼就爱出位》。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朝打俾边个号呢？不如打俾钟哥啊！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嗱，而家就6:22啦。等我又估下先，系咪已经开始天光咗咧？而家已经。 哇！我這個呢个咧，我真系今日你打俾我嘅时候，我好想同你讲呢样嘢，真系好奇怪。 吓、 啊，我你打俾我系一分钟之前啦。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我一分钟之前咧，我就喺洗手间啦。 吓、啊。 咁我喺洗手间咧，只系做一个细嘅方便啫。 吓、 啊，咁我入去之前，又系透过呢个好细嘅玻璃窗， 嗯， 透过嗰啲大厦嘅罅缝咧，就睇到个天空噶嘛。 吓、啊、吓， 咁、啊、我就见到咧个天系即系唔系叫做光，啊、只系有少少仲系暗啊蓝蓝地咁样咧。 嗯， 咁跟住我就去咗个洗手间， 嗯， 做咗个细嘅方便之后翻出嚟， 吓、啊， 你打俾我， 吓、啊， 而家个天已经光咗啦。 哇， 短短就系嗰 一分钟。 一分鐘鬆啲嘅時間咧，個天就突然之間，哦出到嚟，哦天光啊，咁樣啊，啱啱撞到呢一個時間喎、 啊。嗯，所以啲人成日都話咧，無論係黎明啊、夕陽啊嗰啲咧，喂係好快就眨下眼咧，啊就已經過咗啦。 所以以前咧，譬如我哋拍戲，真係要拍嗰個叫做即係日光初升嗰、 啊、 一下咧、 啊啊啊， 其實係好大件事嘅。 嚇、啊、係， 因為 拍唔到就係拍唔到㗎啦，你冇得 NG 㗎。係 啊 係 啊， 如果你講突然有冇嘢講還好啊，企喺度啊，如果你有台詞講一講錯咗咧。sorry， 第二招嚟过啊， 哇！ 所以我哋好紧张嘅。如果你拍嗰啲，即系啱啱太阳出来，你要嗰一下。 喂，如果真系 NG， 你第二日又冇期，咁点搞啊？电脑特技得唔得啊？ 冇噶啦，所以咧已经好紧张啊。如果大家利是真系 NG 咧，快啲，咁啊即刻咧，嗰啲人埋位即刻讲。唔会 cut 唔会成噶啦，即刻做噶啦。 咁所以咧都提住我哋啊，喺工作上面咧，应该专心，应该即系唔好出错嘅时候咧，我哋就要专心做好佢。咁啊，除咗自己嘅工作之外，唔好影响埋其他人啊嘛，系咪先？ 如果我记得以前曾经都试过专登去睇日出咧， 吓， 所以你唔会校啱时间。如果六点半日出，我六点半先到啦，你系唔会噶嘛？ 哦， 通常咧都会早一个钟头到嘅，即系六点半日出，咁你就五点半要到， 系啦， 跟住一路望住个天，等到啊六点半啦，升一下，完，跟住走啦。 呢、這个真系，就算而家天文台咧会话俾我哋听每日嗰个日出嘅时间咧，但系如果我系特登去等呢个日出咧，我真系明知，譬如佢系六点二十分。我真的会早很多去到等的、即明知的时间我都会去等的、 是啊，所以我咪成日话呢，我哋嗰隻主题曲一定要即係气氛高涨少少。我点解呢，你唔逼叫人起身呢，我觉得就唔好话起身啦，起身啦，慢慢起身啦，唔需要嘅。起身啦因为就係同个太阳出嚟一样㗎嘛。个太阳唔会有半个钟头慢慢起来㗎嘛。 啱啱。 太阳就係由天黑到天光，就係嗰一下㗎啫。 佢一晒落嚟嗰下呢、起身就起身啦，係咪， 大家就起身㗎啦。 好，咁大家都起身啦，唔该晒钟哥，我哋转头再打俾你啦。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冇错啦，星期五嘅时间啦，当然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咧就迎接啊星期六日啦，系咪？始终咧工作咧都系辛苦嘅，咁我哋咧要揾一啲好嘅地方咧可以。即系歇一歇啊，咁样咧，我哋嗰个嘅电啊，先至可以再插翻起嘅。咁啊，有啲嘅地方咧都可以俾大家推介一下嘅。咁啊，例如咧啊，香港铁路博物馆啦，早前就完成咗更新同埋一个改善嘅工程，加入咗咧就系近百年历史嘅新展品啊，一个叫做313号嘅火车卡。啊，313号火车卡咧就喺1921年咧投入服务嘅，咁啊早几日嘅时间啦，咁啊已经咧就系搬到过去呢一个咧位于大埔嘅铁路博物馆啊，咁啊大家咧如果有时间嘅时候，亦都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啊呢一个嘅新嘅313号车卡。可以话咧就承载住香港人嘅回忆啊，咁啊会喺铁路博物馆嗰度咧就永久展出嘅，咁啊不过咧就到场参观嘅市民暂时咧就唔能够咧就上呢个车厢，咁啊因为咧有疫情关系，所以都系希望疫情快啲退却，咁我哋咧就可以上埋呢个车厢啦。

天气方面，今日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晨光第一线， 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大家每朝都听我哋嘅节目， 我哋都要讲多谢。 梁荣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大家记得继续支持。 多谢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朝早6点35分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出边21度嘅气温嚟嘅啫，相对湿度83%，咁啊天气方面咧，咁啊话到今日最高嘅气温咧会系28度嘅，咁啊都系日间咧啊干燥嘅吓，咁啊渐转咧就系吹呢个北至到东北风噶咯，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 晨光百科。 今日咧系2020年嘅11月6号，啊，每一年咧去到11月7号或者8号嘅时间咧，梗会碰上呢一个嘅时候嘅，系咩咧？立冬啊，哦，明天咧就系立冬啦，啊，象征住咧就系冬天就要过嚟噶啦。立冬嘅时候咧，咁啊可以话系啲水啊，即系冻啲嘅地方，啲水又会变冰啦。啊，水面咧亦都可能会开始有啲凝结啊，咁样地咧啲地气嗰啲冻嗰啲气咧，又会开始咧就系多咗出嚟噶啦。咁啊，我哋都可以睇得到嘅立冬咧，即系对于唔单止净系叫做中国嘅地区啊，甚至乎咧其他地方都系一样嘅、哦。好似咧嗱，今年度啊，而家咧就大家都系应该赏红叶噶嘛。咁啊，如果有得去旅行嘅话啦，今年都出现一个好特别嘅现象。今年出现两个特别现象添啊！如果讲到喺日本即系赏樱花，今年之前咧曾经出现过咧就樱吹雪啦，咁咧即系又有樱花，同一时间咧仲系落紧雪嘅，咁啊所以咧都几特别啊，有呢个雪伴住呢个樱花。好啦。咁嚟到而家都11月嘅时候啦，係正值呢都红叶啦，咁有啲地方就尾水啦，有啲地方都仲有红叶嘅。咁其中喺日本中部嘅地方啊，更加见到红叶呢伴随住呢个雪喎、哦。咁有呢一个呢就係雪红叶嘅一个奇景啊。通常呢都係四季分明嘅，每一种嘅颜色呢就出嘅时候呢，第二啲嘅颜色都会样一样路。不过呢咁今年度呢就特别少少啦。又落雪又有红叶，咁啊都可唔知道有啲咩特别嘅预示啦。咁啊，总之系一个特别嘅景象嚟嘅。不过可惜今年咧就大家冇办法咧就欣赏到呢两个咁特别嘅雪景啦。希望出年咧就可以疫情退却去翻旅行。好啦，讲翻24节气嘅立冬啦。 咁啊，立冬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慶祝嘅方法嘅。喺農耕社會嘅時間啦，咁啊老百姓都會利用立冬咧，將係做咩咧？即係一年四季都已經即係辛苦啦，係咪先？咁啊，立冬咧梗係唔好咁辛苦啊！一年四季嘅話咧，咁啊其中一季就愛嚟休息嘅。於是乎咧，喺立冬嘅時候咧，佢哋就會獎勵一家人嘅。反正冬天嗰啲泥土咧都咁冻咯，咁啊土壤都需要休息噶嘛。特别咧喺北方嘅地方啊，例如咧系北京啊、天津啊，佢哋更加咧会喺呢一日咧就准备定好多嘅饺子。哦，系，成日谂今晚食乜餸，不如谂下啊，趁住立冬嘅时候咧都可以食下饺子啊。廿四节气又帮我谂咗一餐餸啦吓。好啦。咁立冬啦，咁亦都咧就可以话系秋天同埋冬天咧，即系交替嘅时候嚟嘅。咁如果你话唔同地区嘅，咁可能台湾咁呢一日啦，啲人就中意食咧一啲叫做羊肉炉啊、姜母鸭啊，咁样咧就去到准备迎接呢一个嘅冬天嘅。咁你又会喺呢个冬天嗰度准备定点样咧？点样去到过咧立冬嘅时候？啲人亦都有话到啊，立冬啱啱开始嘅时候就慢慢开始寒啦，亦都咧就系进补嘅好时机嚟嘅。咁啊，饮食上面咧就需要咧就系减少啲咸啦，可以食多啲，例如系芹菜啊、莴笋啊，咦，芹菜好食啊！如果炒牛肉或者炒鲜鱿，嗱，莴笋咧，如果我哋即系打下边炉，我都好中意嘅。生菜啊、柚子啊呢啲嘅食物咧，咁啊都可以咧就考虑一下嘅。咁啊，另外亦都咧就系要多啲饮水啦，因为都干啊，少食一啲刺激性嘅食物，咁啊就唔好饮咁多烈酒。立冬嘅时候咧，咁啊冷空气频频咧就会南下啦，咁啊就算我哋。香港喺南边嘅，即中国嘅南边嘅，我哋都要咧就系、是慢慢感受得到咧就系呢一个冻啦，就冇北方咁冻，已经很好噶啦，人哋真系好冻噶吓。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咧就系抱住个养生嘅加强呢个保暖啊，尽量咧就俾空气流通多啲，咁样嘅话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人咧就舒服啲。记住保持住呢一个咧温暖嘅心态，迎接一个立冬可能系一个关键嚟噶。我都系嗰句，立冬咧食饺子又可以谂少一餐餸。 跟你仍能空天，多么英勇，连什么关守纪我也不。告终，来一巴掌，我会不会痛？我也想哭，可惜不够力回顾你是谁？难道你导致失恋的人被你累？你想知在谷底如何沉落最理想的黑夜？娱乐更空虚，原来你有心，但是我想问，日后也许不能再开心，失掉你，爱已不会做人，如何还留另外人？原来已伤心，但亦算好运，日后已不可能更伤心，纵使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做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跟见你沉沦呼吸空气，才知失恋仿佛得过生与死。心在客厅。 一首歌嚟自关心妍，你有心。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啊。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钟哥，你又梗系起咗身啦，系咪？ 早晨啊，啱正想动身出嚟翻嚟嘅 吓，哦，咁就好啦，即系转头好快脆咧，就可以见得到你啦吓。咁、啊、但系我头先咧就讲开呢一个咧，即系听日立冬啊，咁啊，即系话咁快就嚟啦，咁啊，又话咧，原来北方啲人咧食呢个饺子啊，我都几有兴趣咧，趁住呢、這个。唔知钟哥有冇呢个偏好，即系喜欢食下呢啲水饺啊、煎饺啊呢啲咧？ 有嘅，但系咧就唔会话好似要应节，即系譬如话立冬，我要食饺子，我就唔会啦。 吓、 啊，咁就即系日日都系立冬咁滞。 哦，咁 你想食嘅时候咧就想食咯。 哦，都系嘅，即系不过随意啦。我就真系因为成日都要谂屋企咧食咩餸啊，即系有埋小朋友咧就谂多咗呢啲嘢。即系立冬咧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好嘅提示，我谂少餐饭呢样嘢好紧要啊，钟哥。 点解呢？ 因为咧，你餐餐喺度谂咧，啊，今日夜晚食咗呢样，第二日夜晚食嗰样，小朋友你有阵时会问嘅，啊，爸爸点解又系食呢啲嘅咁？即系你知我个人咧，有阵时已经都冇乜所谓啦，食嚟食去食嗰几样算啦，唔紧要，方便啊嘛。但系小朋友唔系啊，佢哋会问嘅，同埋家长好好容易有个心态就系、是，不如俾佢试多啲唔同味道啦，又会咁谂嘅。 诶，嗱，下次咧，小朋友再问你呢个问题嘅时候咧、 啊， 你用呢个答案答佢。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佢话、啊：爸爸，点解日日都食呢啲餸嘅？你就话衰仔有得食你就食啦，咁咪得咯，咁就解决咗件事，佢就唔会再问你噶啦。 系、哦，仲要成日望一望佢，掘一掘佢。 又或者第二个有个第二个答案嘅，咁或者个小朋友又问啦：爸爸爸爸，点解今日又系食呢啲餸嘅？你就话。咁叻，听日你煮啦，佢又会收声，佢就唔敢出声 嘅。我中意呢个、哦，即系问下佢啊，咁叻你煮啊，睇下你听日煮啲乜嘢俾我，然后等佢谂。 嗱，不过好彩你唔系喺嗰啲譬如话成安大学或者 KOL 嘅实问嗰啲专家啫，系就大件事啦。你呢啲答案全部系打击小朋友信心、好奇心、求知欲嘅答案嚟嘅，千祈唔可以咁答。 所以 正确嘅答案应该系：爸爸爸爸，你想食咩啊？咁你听日又想食乜嘢啊？爸爸上次整俾你食啊！而家个细路要咁样答噶， 系啊，或者直头咧再深层次啲，就喺度话你想食乜嘢啊？不如你话俾我听，然后我哋一齐煮啊！咁样 啊，又或者咁样咯，即系辛苦爸爸啫， 冇办法啦，为人父母系要噶啦呢啲。 好啦，辛苦你啊！ 你都快啲翻嚟啦，钟哥，我哋转头见啦。好啦，转头见， 拜拜。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嚟到星期五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去啊，嚟到后花园，又有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喺度。早晨 ， 你好啊，你今日好神秘、哦，啲花咧又有啲黄黄地，有啲白白地，佢似咩？佢做咩啫？ 嗱，我话俾你听啦，咁我先生咧，小朋友问我叫咩名啊，咁我就冇话俾佢听嘅，转头我话俾你知咁。 其实嗱，就系因为我唔知个名啦，于是乎咧，我就望到嗰啲样嘅时候咧，我就觉得佢好似咩咧？好似我哋成日同嗰啲猫咧，咪攞住支攞住支棍仔一条嘢，跟住佢上面有好一大串好似热狗嗰条香肠咁就。喺度有啲毛毛咁样嘅，就揈下揈下，系啦，跟住啲猫仔就喺度捉住嗰个猫玩具，佢个样好似猫玩具。 嗰个玩具咧，如果猫嚟讲咧，就系一个老鼠嘅尾嚟噶，人哋系就好似捉住一条老鼠嘅尾，撩个猫去玩咁样。 哦，系咩？本身系老鼠尾嚟嘅嗰条。 即系系咁，系类似系咁，即系话你捉只老鼠啦，吊住系条尾咁样咯。咁啊，小白讲嘅咧就系嗰条尾咧，将佢摆咗喺个地下度。 系啦。 咁其实咧呢个花名咧， 我知道，我知道。佢个名字之所以佢得意，佢一定系我估两个，一个叫老鼠尾， 一个叫做米奇。 我哋讲咗呢啲老鼠味啊，咩兔仔味，讲好多次啦。咁次原来我发现有一种咧好特别嘅花，但系香港就冇嘅，咁就系叫做顶冰花。顶咧就系顶天立地嘅顶，冰咧就系冰天雪地嘅冰。 顶冰花啊，真系。 系啦，咁我讲完呢个名字之后，你就明白点解张相会系咁样啦。 哦， 其实嗰支枝咧就好似系冰咁样，系咪？ 哦，顶。 咁我哋解释俾听众听啦，因为冇画面。咁、其实咧，佢本身咧，顶冰花咧，佢未开花之前咧就系白雪雪啦。咁就系系通常系冰天雪地嘅地方嗰度会生长嘅。咁点解佢叫顶冰花咧？因为佢冻嘅时候咧都会生长。 哦，即系佢唔怕冻噶。 冻嘅时候都会发芽，唔系生长，系会发芽。通常冻嘅时候，大家都唔会停止，就唔会再生长噶。但系呢个冻嘅时候都会发芽，跟住到佢咧，天气啱开始慢慢稍微暖，所谓嘅暖咧，都唔系好暖，即系可能系稍微 湿度湿度 啦，吓咁一个花壁先会生出嚟，咁先会开花嘅。咁、所以咧，我哋啲人咧叫顶冰花，咁即系话咧，佢顶住冰霜、冰天雪地，都依然能够开出美丽嘅花，所以我哋顶冰花。 哇！呢、這个名字其实都一定唔系外国名嚟噶啦，一定系 系啊是，外国名咧我唔识读，我惊乱噏咗，就 GAGA 唔知咪 Gagia Lut 嗰啲 咁会唔会潮州话嘅？点解你讲呢个？ 俄罗斯其实咧，佢系分布系一定系冻嘅地方先有嘅、就例如中国嘅东北啊， 黑龙江 系啦，可能系俄罗斯啊，即系更北嘅地方咧，先至会生长嘅。咁有阵时候我哋唔使一定介绍一啲咧香港有嘅嘢嘅，当个事实都 OK 嘅。 啱啊啱啊，有阵时即系香港有嘅花，我哋固然之可以即系买嚟欣赏或者种下啦。不过咧，其实世界好大嘅，咁梗系要睇下人哋外国方面有啲咩特别嘅花，我哋欣赏下啦。 佢系野生噶，咁佢野生咧，咁咧就可能突然之间喺例如喺新疆咧，佢有一个地方叫喇拉提嘅，咁咧就系喇拉提，咁咧就系嗰个地方咧，自己呢只顶冰花自己会生长噶、哦，咁生长嘅时候就一大片地，因为佢野生嘛，野生即系唔系我哋专登去种嘅，可能系飘咗种子之后佢自己生长，咁系好大片嘅地嘅，咁佢生长嘅过程咧系白色嘅，咁开花嘅时候个花咧就系一个五片嘅好幼嘅两至五朵嘅花瓣， 哦，即系会变噶佢， 系就变成一个扇形咁。我会俾张相你，其实你就想象下，系好似菊花咁样掹掹掹掹掹定五块叶。 其实感觉有少少似丑小鸭嗰个古仔，即系当佢仲系细个嘅时候咧，佢系古灵精怪嘅，跟住个样又唔讨好嘅。虽然我就中意即系丑小鸭细个嗰阵时啦，同埋呢一个花佬中意冰天雪地一支嘢，好似有得玩咁样。咁但系当佢大个咗之后咧，就变得哇好美艳动人啊咁样、哦。 都啱啊！我都其实所有花嘅生长嘅过程都系咁，但有啲咧系会颠覆咗你嘅想法噶嘛。由本身嗰、那个同埋生长出嚟咧系两样嘢嚟嘅。咁、呢个咧呢个顶冰花咧，因为佢生嘅时候野生咧，佢自己都即系好识得喺危难里边生存啦、啊，咁冻。咁佢一开嘅时候即系开到好大，其实佢令到喇拉提呢、這个喇拉提呢个地方喺新疆咧，系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为系全国六大最靓嘅草原之一。 就系、 是、一样嘢，就因为有啲。咁大片嘅顶冰花喺度、 哦，哇！咁呢个花都几好功劳喎，功不可没喎，即系佢令到一个地方就出名添。 系啊，佢有功劳之余咧，但系咧佢都有啲危险嘅。其实咧佢系有毒嘅。 哦，哎，我仲啱啱咧谂住问下你，其实佢个样都谂下有啲似嗰啲咩薰衣草嗰个感觉咧，即系白色嗰阵时啊、可唔可以将佢发展到更加劲嘅旅游？你即刻同我讲，佢有毒噶咁样。咁好啦，唔好搞 你。其实春天嘅时候咧，咁喺山边生到好多啦。咁其实因为本身系绿绿地又黄黄地咧，其实系唔系似薰衣草嘅，其实似韭菜花，真系。 咁似韭菜定系似韭菜花？ 韭菜花咯，韭菜花咪摘咗啲花变成韭菜啊，应该系。咁咧就系咧，佢哋咧去小朋友去山边玩，要系韭菜花，咁就会即系摘。咁其实咧系都会中毒嘅，咁所以咧其实好靓好得意嘅嘢咧，有阵时都要小心啲去处理。不过大家唔使担心，喺香港咧就唔会见到噶，因为香港唔够冻，咁、所以大家都唔会唔小心摘到嘅。 系香港冻啊，都冻极有个谱啦。你头先讲嗰啲地方咧。又黑龙江啊，跟住又俄罗斯，全部都系真系会冰天雪地嘅地方嚟嘅。 系咪？ 着两件羽绒，系啊。 香港唔会噶啦，呢啲我哋都系冬天咧，你唔怕冻，其实短袖衫都出到街啊吓。 你得啊，你完全系，你啲牛仔褛嘅啫嘛，通常都。 啊，好嘢、啊，跟得我哋吓、啊、神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啲吓 Facebook 多、啊，因为点解咧？因为点解咧？呢件褛咧方便，我翻太早啦，冇乜时间去到拣咁多衫啊！ 你讲过，我第一日识你嗰阵时候，几年前你已经讲啦。 系、啊。 你话呢啲咁早起身嘅人系唔会得闲去谂下着咩衫噶啦，拎、啊、到就大红咁样走噶啦。 冇错，瞓多一分钟啊，一分钟啦。好啦，今日唔该晒你先啦，安安。咁我哋下个星期又介绍其他嘅品种。今日呢一个叫顶顶冰花，好，大家欣赏下啦，拜拜， 拜拜。 我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是给一个笑容自己。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朝早嘅六点五十四分啊，咁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大概28度，吹和缓嘅东风，咁啊渐转吹北至到东北风噶啦，咁啊展望星期六日咁啊期间啊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咧会较多，咁啊下个星期初天色咧就会好转。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由揭报纸嘅时间啦，咁啊见到喺前两日嘅时候啦，咁环境局方面咧就回应啊，议员提问嘅时候咧都话到啦，啊香港今年嘅年头半年啊，头半年嘅整体废物量咧就比上年嘅年头咧就减少咗咧就系5% 嘅，相信同疫情底下经济活动减少咧系有关嘅。咁啊喺新型冠状嘅疫情底下啦，餐厅嘅座位有限，市民减少外出聚餐，咁啊香港人叫外卖随之增加。喺即弃餐具用量大增底下啦，即使啊总体嘅废物量咧跟随住经济活动减少而下跌，政府咧佢哋都话到啊唔会掉以轻心，始终咧。我哋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嗰啲即弃餐具咧，如果可以尽量减少嘅话咧，我都觉得系几好噶。因为而家咧唔单止啊堂食都已经可以话坐六个人啦，咁但系仍然咧系一直以嚟嗰个外卖咧，外卖嘅服务咧就仲系喺度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都可以继续咧用一啲环保嘅方法，去到咧就系用呢啲叫做外带嘅服务嘅话咧，我相信咧对于嗰个环境个压力咧更加可以减少多啲添啊。如果唔系呢个堆填区咧堆下堆下咧，咁啊堆到出嚟啊，真系要堆到去我哋住嘅地方嘅时候咧，又有边一个相啊？出边大唔大风咧？我而家喺直播室就唔知道啦。咁第21度嘅气温，咁啊相对嚟讲咧，比前两日嚟讲会唔会清爽咗啲啊？需要加份件风褛咧？ 早早应该离开，又竟一再相拥。前面是要推开，双手却无用。口中声声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吹得那样寒。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自归后方，解冻计划全日无用，然后是长空加上不死的心痛，沉迷怀念。内心一再汹涌，仍然来去匆匆，怎可说沉重？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浓，这次季候风吹得格外寒，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你只怪后方，抵挡却话全也无用，然后自嘲空加上不死的心痛，茫茫。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坐喺白泉号前面嘅系，通姐阿姐定 Sammy 啊？ 早晨啊， 早晨啊 ，Sammy， 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先。 好啊，好啊，好啊。 喺九龙啊，油塘崇信街咧就有渠务工程嘅，咁而家崇信街咧去翻茶果岭道，近住里湾天下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另外咧喺港岛咧都系半山坡路道啊，都系有道路工程嘅，而家近住宝德台一段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龙尾就电话机楼。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就排到小沥源嘅。路面方面都系两个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咧康湖居巴士站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啊。龙尾白沙湾码头就系咁啦。 嗯，今朝做咩啊？你想讲咩啊？ 冇啊，我想问候一下你只脚好翻好多未？诶、哦， 咁、哦哎、好啊？都好翻好多噶啦。 因为我好想借呢个机会咧、啊，要真系不得不赞下你嘅，因为咧、 啊、 我之前有问过你啊嘛，跟住你话已经好翻好多噶啦，医生话咧要耐啲嘅本身，之后我凭住我嘅意志咁样。 系啊，做人好讲意志嘅，你知唔知啊？ 你讲得啱啊！ 即系譬如我只脚啦，本身医生都话可能要多几个月嘅，咁啊预计就。耐到几耐咧？就系、是、出年嘅四月，即系出年四月先完全好得翻晒嘅。咁但系我当然希望咧，即系做多啲物理治疗，快啲康复啦，系咪、 啊？ 早啲自己想做自己嘅嘢。 但你唔好逼迫得自己太劲啊！ 唔会嘅， 我都要靠你呢个意志，啊、趁呢个冬天训练自己嘅、 啊 马甲线啦、啊。要费事冬天食太多嘢啊！ 听住先啦， 要瘦下身啊！ 听日开始咧就系听日立冬啦，咁所以听日开始就系呢一个嘅冬天就来临噶啦。 我仲未攞啲冬天衫出嚟啊！ 唔紧要嘅，香港立完冬之后都仲有一段时间先至冻嘅。 你啱，你啱， 正常情况噶吓。 好啦，路路畅通啊，都系 路路畅通。好啦，唔该晒 Sammy， 咁啊天气方面要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 系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早晨。早晨， 早晨，天气如何呢？ 喂，咁啊天气几好啊 ，Happy Friday 啊，首先咁啊、心情都要好啦，好似你咁样啊，乐观咧就可以面对一切噶， 梗系啦，梗系啦。 如果你有少少嘅疾病唔使惊嘅，乐观都系当中嘅良药嚟嘅。咁当然啦，唔系叫你唔食药，我系咁睇医生，但系加埋乐观呢个咁重要嘅因素咧，咁啊好多嘢咧都会快速痊愈噶啦。咁啊今日天气几好喎、啊，系啦，阳光普照啊，咁天气晴朗咁啊，风咧就唔算太大嘅。而且咧，睇緊温度咧，亦都冇過去嗰兩日咁凍添喎。今日感覺上温暖啲啦，能見度亦都相當高啦。因為天朗氣清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咧，連山頂啲樓都睇到。 哇！咁啊，你可以順便睇埋樓啊！而家你 係點睇啊？睇還睇，買還買，過去還過去，唉、哎，爭好遠嘅。 誒、哎，咪俾個目標自己咯，阿歐神係咪？ 哇！呢、這個目標實在太遙遠啦。 你得嘅。 唔知今日系咪开六合彩啦？咪边个讲笑啫？咁啊，希望星期五嘅早上啦，人人都充满希望啦 ，Happy Friday！ 因为咧翻埋今日工啊，礼拜六日又可以放下假啦 ，take 个 break 啦。咁啊，以为今个礼拜咧总括完啲天气会差啲，因为星期一嘅时候咧都已经讲话，哇，唔知又两个台风，又有个台风又过紧嚟、 哦啊， 有台风又紧随其后，点不知成个礼拜都好天喎、啊，即系都几好阳光添啊！晏昼嘅时间，所以有阵时咧。即系人算啊，不如天算嘅。有阵时你谂住啊，个情况可能好差、啊，但系其实咧，实际上咧，并不是这样啫。 哦，你又讲得啱啊！有两个台风啊嘛，咁、其中一个咧，咁最近香港嘅时候咧，估计都系11月8号啊嘛，喺香港正南面嘅。咁啊、哦，我都可以同大家讲啊，星期日啊，一定系八号噶啦，星期日。 嗯， 系啊，因为星期日啊，真系八号啊嘛，11月8号，难超难。 好啦，咁啊， 睇天气先， 天气交俾你哋。 唔该晒，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天晴啦，日间干燥嘅，最高气温啊会系大概28度，吹和缓嘅东风，渐转吹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星期六日啊，咁啊大致都系天晴嘅。咁啊，星期一啊云量较多啦。咁啊，下周初天色系好转。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绿色和平代表 Kate。今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林慧 Barbie 啊，早晨啊 Kate。 早晨，大家好。 阿 Kate 呢排咧凉凉地咯，你自己有冇帮你嘅衣柜咧去换下啲新装先？ 嗱，其实咧香港就虽然凉凉地啫，不过咧我冬天衫、夏天衫咧基本上都好似嘅，咁啊短袖衫加件外套，其实冬天都会咁样着咯。不过我都见到好多朋友咧都喺度开始讲紧啊要换柜啦，帮个衣柜换过一批新衫啊。咁另外咧我都见到有啲 free group 啦，咁喺网上边咧佢哋都开始 free 一啲夏天衫出嚟咯。 嗯，咁其实类似我哋所谂嘅一啲衣物回收，咁但系就唔系。好像我哋抌去嗰啲衣物箱嗰度啦，就是、有啲途径咧，令到呢啲衣物咧有一个再俾人着嘅用途啦。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我哋觉得呢种趋势都几好噶，应对翻咧，即系以前嚟讲咧，我哋成日话买好多衫啦，尤其 fast fashion 速食时装呢样嘢，同我食嗰餐饭差唔多。咁我唔使以前话挨面包买件衫啊，咁都唔使谂啦，咁就买咗件衫翻嚟啦。咁就买得多又自然未必系着嘅，咁就可能。好快又想換季又換一批新嘅衫咁樣，咁其實當其時咧，即係呢一種速食時裝嘅模式咧，都令到香港啊或者全球咧都講多咗好多時尚帶嚟嘅過度消費啦，同埋污染嘅問題啦。咁、最近即係近年開始啲人會接受翻二手物品嘅時候咧，就覺得都算係一種有少少轉機啦。咁但係都係要講翻最開始嗰個問題，就係、是、你會唔會一個過度購物、過度消費嘅情況咧？咁樣咁、或者都可以解釋多少少啦，即係。速食時裝又是啲咩嚟嘅咧？咁其實咧就係話大概十年前咧，隨住一啲國際知名大品牌啦，咁佢哋有一種嘅生產同埋銷售嘅模式咧，就係用一個更快嘅速度咧去設計一啲衫出嚟，即刻生產，即刻運到去店鋪入邊度去出售。咁我話説咧喺呢種速食時裝嘅年代之前咧，咁就話傳統時裝咧其實通常每年咧就係生產兩季嘅啫，就係春秋季同埋秋冬季。咁但系而家即系开始去到即系十年前开始进入速食时装嘅年代嘅时候咧，就讲紧成个设计由生产到上架，只系需要两至三个星期嘅时间。咁佢生产同销售即系咁快嘅时候，就自然会要求啲设计即系消费者咧就频频买新衫，频频换新衫。一套衫咧就唔会再追求以前嗰啲经典款啊，或者佢好襟着啦咁样，反而咧系追求一个可以负担嘅时尚。咁啊，時尚就真係創造出嚟㗎啦！我下個禮拜又已經係興另外一樣嘢啦。咁而家即係嗰啲時尚係可以負擔㗎喎，衣服咧就漸漸變成好多人都覺得，我著幾次㗎咋咁樣，或者甚至係即係誇張到係用完即棄咁樣。咁好明顯，即係呢啲速食時裝其實真係改變咗消費者嘅行為㗎。咁喺呢一類嘅時裝店，啲嘢實在太平啦，一餐飯嘅價錢啦，咁就即係諗都唔使諗啦，咁就越嚟越多一啲所謂嘅衝動購物嘅行為咯。我哋綠色和平咧。曾經咧都喺2017年嘅時候咧，就委託個國際市場調查機構啦，咁就分別喺香港、中國大陸、台灣、意大利同德國咧，就做咗一個嘅市場調查。咁我哋每個地區咧都訪問咗至少1000人嘅，咁20至45歲年齡層嘅受訪者啦。咁調查最主要嘅發現咧，就係、呢幾個國家或者地區啦嘅受訪者。定期購買過多嘅衣服鞋襪已經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即差不多人人都是這樣的已經。 定期購買過多其實是一個普遍現象、當中呢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情況呢是特別嚴重的，例如香港呢其實我們看到呢差不多有超過有68%的受訪者呢他們都承認這件事，他們有買比自己需要更多的衣服鞋襪、另外呢也都有差不多有40%多的受訪者承認呢他們的衣櫃裡面有一些從來未著過未剪過派的新衫。咁另外我哋睇翻即係環保署香港環保署嘅數據咧，其實都見到香港人咧會即係掉衫嗰個量都幾多噶，話平均每一日啊就有340噸嘅紡織廢料咧被送往堆填區啦。咁呢個數字係點解咧？就係講緊每分鐘可能就有1400件 T 恤啊俾人送咗去堆填區，而每10個香港人之中咧係有4個香港人就曾經掉過只係著過一次嘅衣服。咁所以話香港人都真係喺呢個即係時裝衣著上面咧，都真係係幾浪費㗎。係， 你可以話香港人好懂得時尚，又可以話佢哋追得好貼，但係同時亦都咧棄置得好快，同埋個量都好多。如果係咁嘅話 係啊，冇錯啊。咁同埋咧，即係速食時尚嘅流行咧，開始去改變咗人嘅行為模式啊。 嗯， 好耐以前我哋都仲係講緊我哋買衫，我哋係諗緊啊，我哋要唔要咧？我哋保暖，我哋唔夠衫著咁樣。咁但係咧，漸漸咧，我哋發現啦。尤其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受訪者呢買衣服的原因呢可以是基於社交的需要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感的因素，基本上行街 shopping 一起去買衣服是跟朋友之間的娛樂、可能你不需要，但是朋友一起大家都有一件衣服這樣你買我又買啦另外呢就是有、多人都購物是為了釋放壓力啦，尤其香港人都比較即是高壓的一個社會這樣、也都有是可能覺得啊，有些網上的紅人啊，一些的 artist 他們買了一件衣服好潮喎、我想買嚟我自己著，咁啊覺得可以增加自信啦。但係大家都知道呢一種嘅行為模式咧，其實所得嘅興奮感覺咧係唔會長久嘅，即係一啲好似你煙癮啊，或者係毒癮，其實都係好快、好短暫就過咗。 就變咗購物狂啦，跟住之後 係啊，滿足過後其實更加空虛咯。咁所以就越買越寂寞，甚至咧可能會帶嚟一個沉重嘅經濟負擔，同埋成屋都係雜物咯。 係啊，所以其實都要考慮翻現實問題嘅。除咗諗下咧自己啲帳單有冇錢去俾之後，亦都要想想到底我们的环境，如果在你这样弃置的量和速度底下，是不是真的消化得到呢？其实是真的不行的。 是啊，没错。还有另外再说，其实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看回原来在2018年联合国就曾经出过一个调查，发现整个时装生产行业它的碳排放占了全球碳排放量的 10%。 现在我们讲的气候变化，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去到怎样减缓气候暖化的时代呢，碳排放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咁另一方面呢，时装生产呢亦都用了全世界淡水资源的 2%。淡水资源其实真的很珍贵，即是开始听到很多人是为了饮用水来到去打仗啦。淡水正正就是讲我们饮用的水够不够。咁人都没有水饮，有些国家真的 是没有干净的水饮，我们还用了这些咁水去生产一些我们的衣着，重要是额外的衣着。其实是不是真的值得这样用呢？都值得香港人去思考了。 其实成日都听人哋讲话咧，有啲人贪靓到咧可以唔食饭，但系都可以去攞啲钱去买衫嘅。正正就好似阿 Kate 头先所讲啊。但系你要谂下，影响到咧唔单止系你自己自身，可能系影响紧更加啲资源缺乏嘅地方嘅人啦。佢哋可能真系连基本嘅生活需要都满足唔到嘅时候，系咪我哋都可以牺牲一下，买少几件衫咧，亦都唔会过分浪费啊？咁亦都可以保护到我哋嘅环境同埋我哋好多天然嘅资源啦。呢个都系值得反思嘅。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嗯，好啊，下次再倾过啦，拜拜。 歌曲叫做《炎》，即系火焰嗰个焰啊！嚟自日本呢一位歌手 Lisa， 亦都系啊《鬼灭之刃》《无限列车》咁啊，下个星期咧就会上一套电影嘅主题歌曲。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好啦，朝早7:23啦，早晨，钟哥，早晨啊，哦， 做咩你仲着短袖衫啊？你 系啊，真系我今日 T 恤翻嚟咁样， 心入边好火热啊，好火热，可能 Happy Friday 望到有假期啦，可以星期六日唞一唞啊吓。 你都系夜晚先火热嘅啫，你冇理由朝早已经兴合合噶，咁你夜晚仲得了嘅？ 系你识我嘅时候，夜晚系火热嘅， 系咯， 一夜晚可以熄火啊，一朝头早系火热嘅， 所以你喺唔适当嘅时候咧就着咗火， 系啦， 系应该要着嘅时候你唔着， 系啦， 咁啊。何苦呢搞到咁樣？ 喂，不過講下呢一個咁啊，想講下啲內地新聞。嗱、對於內地嚟講啦，或者中國嚟講啦，四大發明你哋都知道啦，係咪先？咁啊，依家有新四大發明，你又知唔知道咧？ 新嘅四大發明， 我聽過，但我唔係 好似有啲印象，咩網上購物嗰啲， 係啦，類似呢個就係早一兩年嘅新四大發明，就係高鐵啦、支付寶啦，即係類似嗰啲支付工具啦，即係淘 X 啦，咁啊淘寶啦，其實都橫掂都講埋，跟住仲有另外一個嘅，都係飲飲食食嘅嘢嚟嘅，我記得嗰個。咁但係咧，今年咧有一個再新啲嘅四大發明啦。咁咧啊，呢個咧直情係輸出去外國咁樣啊嚇，一樣咧我都覺得咧。几震惊啊，同埋都几估唔到嘅。 咩嚟？ 嗱，其中一个咧就系俾你估下吓，有音乐嘅，有舞蹈元素嘅，输出咗去外国。 哦，有音乐一定有快乐， 有快乐系啦，有快乐系啦， 开心嘢 一定开心，次次睇亲睇嘅人开心。跳嘅人亦都更開心。 廣場大媽舞， 講得好。 哎呀，真 係啊！係啦，就係呢個咧啊！唔好講大媽舞啦，廣場舞，因為我見到有啲大叔都會跳，偶爾，所以唔可以跳大媽舞。 我以為你話有少女跳， 冇 有大叔。 係大叔眼中嗰啲係少女。 係啦， 以後就叫做廣場大媽大叔舞啦。 係啊，可以可以，或者廣場大叔大媽舞。 大媽舞 有陣時大叔行下前，有陣時大媽行下後。 咁但係唔係講到最後有冇少女跳先？ 係冇嘅，係冇嘅。不过咧，飞升国际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喺越南咧以至日本咧嘅广场咧都分别啊喺过去嘅一两年出现呢个咧叫做广场舞啦。 哎哟， 系呢个先要问清楚系奥善啊。通常咧啲人咁样讲咧就系话系当地嘅中国嘅大妈喺当地嘅广场跳。 系 你而家讲嘅系咪呢一样先定还是唔系？只不过都系广场有人跳舞，但系换翻当地人。 好啦。是都是中国人或者黄皮肤的面孔来的。咁但是呢究竟有没有记者访问他说啊究竟你是旅游过来而你兴起跳 跳啊 跳起在福冈的地方跳起这个广场舞定还是呢是你是当地已经在福冈住了好多年的中国人你跳啊。 后者呢的机会是大好多。 哦即是住日月本地居民来 的。因为譬如韩国和日本呢 是住了很多华人在这里的。而他们的生活习惯呢是不会改变。 是用返内地 的。都是用返内地的生活模式的。所以他们即是就说知道怎么融合当地的文化啦。但如果有譬如我这么说大妈舞这样他们都会找返个广场跳返然后就将他们跳完之后的图片或者录像。 上传返去四川的 friend 那里你看看我现在在布拉格的广场 都是跳 緊 大妈舞。 我在代代木都是跳緊这个舞啊。 Yeah!咁样， 即系令我谂起咧，喺 Facebook 又好啊，啲互联网咧，经常或者 YouTube 啊，经常咪有人流传一啲咧，热潮噶嘛，即系譬如话每一年都有啲冰桶游戏咁样啊，你又喺香港玩，佢要喺日本玩，跟住佢喺斯里兰卡玩，边度都好咧。咁而家都系玩紧冰桶游戏啊嘛，而家即系话你喺边度跳都得，总之都系要跳呢个广场大妈舞。 系啊，可能咁样， 任何地方都唔 明白。令到呢个广场舞咧火红起上嚟嘅原因啊吓，估唔到咧，即系由之前嘅支付工具啦，以至咧高铁咧转咗为跳广场舞，仲有一个嗱。關於食嘅呢一個，咁根據呢、這個內地火紅嘅飲食節目啦，舌尖上嘅中國咧，咁講咗呢一個嘅食品喺廣西嘅，廣西你記得有啲乜嘢嘅食物係覺得啊飛升國際啊聞名於天下， 唔係好研究喎、 啊，筍啊筍都係佢哋出產嘅嘢嚟嘅喎， 係啦，就係呢三個字螺蛳粉，有冇聽過咧？ 螺蛳粉啊， 係啊，嗱螺蛳粉係點樣咧？酸酸辣辣咁樣啦，但係嗰陣咧酸縮味咧。是如果你在家裡住咧，是久久未能釋懷 嘅。酸辣粉啊嘛， 唔係直情叫螺蛳粉，係啦，阿傑彤都噏曬頭啦，係啊， 真 係螺蛳粉，係啦，呢個螺蛳粉咧就， 我仲係諗大家。講到阿崔健同好似真係變咗食神咁樣，咩、都問佢。 係佢咁佢岌頭，我予以回應啫咁樣。嗱、啊，總之咧呢個螺蛳粉咧，遠至啊 在意大利方面啊，啲人都唔食意大利粉啦， 但系食螺蛳粉 嘅中國人嘅、哦、中國人，即係好震驚啊！頭先啊，意大利人都唔食意大利粉，食螺蛳粉真係太勁啦嘛！呢、這個輸出係咪？即係喺內地輸出去意大利。 我奉勸大家，我哋做呢行食少啲， 食少啲。咁梗係 啦，食螺蛳啦，幾個唔好意頭咧咁樣。 喂，真係幾有趣喎、啊、呢、這個。咁、但係有一樣就繼續佔據喺排行榜嘅高嘅位置嘅啫、網上買一啲中國嘅產品啦、因為其實咧唔知兩位朋友知唔知啊？其實咧內地好多嗰啲刀刀叉叉、杯杯碟碟咧，其實因為太平啊個製作成本，今時今日譬如歐洲咧，好多地方用緊嗰啲杯碟刀叉咧，都係嚟自中國嘅。 係啊， 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大嘅趨勢嚟嘅。 所以你見佢哋有陣時好多幾蚊幾蚊嗰啲咧喺街上邊賣，其實佢哋都仲係賺緊錢嘅。 但係你哋有冇諗過咁點解中國嗰啲咁平？外地嗰啲咁貴啊！都係嗰隻叉，都係嗰把刀，點解會爭咁遠？啲錢去咗邊度先？ 啲錢去咗邊啊？ 即係中間個製作成本，啲錢去咗邊度啊？ 啲錢去咗廣告嗰度， 廣告啦，廣告人工啦，咁所以成日都話中國人工平啊嘛。咁但係而家時而世異都開始慢慢都貴啦，因為中國嘅人工 但都仲可以咁平， 都仲可以咁平。咁你諗下，究竟嚟緊咧會唔會即係好似阿侵侵話齋咧？我哋要將啲工業搬翻嚟美國得唔得咧？即係美國嗰邊肯唔肯用啲咁平嘅人工整翻隻叉出嚟先？ 啦，美國整一隻叉起碼十幾廿蚊啦， 美金喎，美金喎， 全美金喎咁樣。所以咧，其實成件事都幾誇張啊嚇！咁大家即係未食過螺絲咧，都可以食下呢個 螺絲粉啊嚇！ 我係阿歐，每朝同啱 key 嘅人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錢都買唔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大选未有结果，美联社推算在选举人票方面，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有214张，仍然落后有264张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目前仍然有几个州未有结果，当中内华达州是重要战场。如果拜登在内华达州胜出，取得该州6张选举人票，就达到270张的当选门槛。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宣布计划在内华达州采取法律行动，声称当地至少有10000名选民并非住在当地，怀疑涉及选举舞弊。除了内华达州，特朗普阵营亦都在部分州份掀起法律战。拜登团队发言人批评特朗普阵营的做法是企图转移视线，目的是令到拜登有望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这个无可避免的情况延迟出现，但是注定是失败的策略。拜登在特拉华州发表简短演说，表示对目前的选情感觉很好，又指点票工作仍在进行，呼吁支持者保持平静。他说每一张选票都要点算，又说对于自己最终能够胜出不感到怀疑。特朗普就在 Twitter 社交专页连环发文，表示停止点票，停止欺诈，又说在传媒最新推算拜登胜出的几个州份都有充分证据显示出现欺诈行为，他的阵营会循法律途径挑战。 Twitter 指特朗普的部分贴文存在争议，可能引致误导，因此将贴文屏蔽，要另外点击才可以阅读。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会大幅增加负责边境检查的安全人员数量，并且呼吁加强神经地区边检力度，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马克龙视察法国和西班牙之间边境检查站的时候说，法国部署在边境地区的警察、宪兵和士兵数量将会增加一倍，达到4800人， 又说近期在欧洲发生的几宗恐袭表明，恐怖分子是利用神经区内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便利发动袭击，呼吁欧洲加强神经区内的边检。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两日政策会议，一致决定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零至零点二五厘，合乎市场预期。联储局的声明表示，新型肺炎疫情令到经济活动受压，并且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风险，重新将会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经济，最少以目前的步伐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支持证券。又指经济发展路径将会很大程度取决于疫情发展，局方寻求实现就业最大化，而美国整体金融状况仍然宽松，目标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容许通胀适度高于 2%， 以令到通胀平均水平为 2%。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是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啦，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排队回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而家龙尾就井栏树；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龙尾排到飞鹅山道。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啦，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智乐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福亨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街。交汇处咧车多少少嘅，而家龙尾就去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有乜冬瓜豆腐就冇眼睇，留意安全冇分高低大细，你只眼开只眼闭就闭翳，搵个注册人士嚟睇睇。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角角叫佢咁危危，个枪管会唔会跌落嚟？违例展示物就唔好制，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漏漏啊！言语安全，开开心心用一世，喂喂喂，屋宇署睇睇各位，定期 check 漏漏喂。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大家认识我可能都系由睇电视开始。睇咗咁多年电视，香港终于喺今年嘅12月1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如果你仲用緊旧嘅模拟电视，到时就睇唔到㗎啦。点知自己系咪仲睇緊模拟制式嘅电视呢？最简单直接就系睇緊港台电视嗰阵，望下右上角嘅标志，有冇睇到好细个 A 字呢？如果有，就要快啲加返部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啦。唔知点做，可以问下啲后生。有钱银问题，关爱基金会有资助。热线电话2922-9230。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7:38嘅时间啦，咁啊，梗系同大家睇睇体育啦吓，咁啊，有啲乜嘢呢？本地方面都值得留意哦。 系， 本地方面咧，好快脆嗱，经过咗咧十个月嘅等待之后咧，哇，球迷喺今个星期六， 系 今个星期六做乜嘢啊？可以入场睇波啦！ 哇，本地波有得入场睇、啊， 冇错啦，呢、這个咧真系非常之等咗好耐啦吓，咁啊，现场气氛咧一直都系足球比赛咧最吸引人嘅地方嚟嘅，咁啊，因为之前咧受到而家都系噶啦，受到疫情影响啦，咁啊令到呢一个球赛咧就唔可以俾球迷入场噶吓，咁啊直至到咧就系寻日嘅时候啦，咁啊足总咧终于都系发咗新闻稿，咁啊话咗咧就系今个星期六嘅七号嘅时候，下昼3:00举行嘅一场比赛，晋峰对冠中嘅南区嘅精英杯分组赛开始咧，咁啊将会重新啊俾翻球迷入场啦！哇， 劲啊！第二场咧就系同日喺旺角场开打吓，呢、這个东方龙狮对愉园啦，咁啊，喂，门票啊，不如考下小柏，你估依家睇场本地波系、哦，即系考你唔到啊！80蚊特惠票啊，30蚊应该系学生飞咁样啦。大家好耐冇入场睇波啊，记得支持本地波啦。不过都好似入场嘅时候咧系需要量体温嘅， 咁都啱嘅， 提交呢个健康申报表。仲有咧，就系要隔行坐啊，唔好坐得咁密嗰啲，同埋要戴口罩咯。 系呢个一定噶啦，咁啊都好过之前咧，即系有好多嘅大众啊球迷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喺呢个球场外边，喺条罅嗰度，喺个铁丝网嗰度。 我有阵时经过花墟嗰度咧，都见到哇，有啲人喺条罅位嗰度喺旺角场嗰度睇波咁样。 系啊， 但系亦都无咗咧一众球迷嘅热情嘅。 系，即系佢哋嗰个对足球热爱嘅心咧，一个铁丝网拦到佢哋嘅。咁啊，而家更加好啦，啊，可以正式入场啦。好啦，跟住咧就睇下另外一位嘅亚洲球员，咁啊喺欧洲方面咧都可以话系大放异彩噃。佢系边个咧？嗱，较早嘅时间咧，拜仁慕尼黑嘅大胜咗咧就系萨尔斯堡6-2啦，欧联嘅比赛。不过咧有一位陌生嘅球员啊，一入场嘅时间竟然间咧可以入波，咁佢咧就系奥川雅也。咁啊呢位奥川雅也咧，咁佢原来都系南野拓实嘅师弟嚟嘅。咁佢细个南野拓实咧就一年啦，咁啊都非常好啦。佢 都系超新星嚟嘅， 超新星啊，真系超新星啊。咁啊，所以话而家呢一位奥川咧，咁喺日本方面咧都越嚟越多媒体咧去到报道啦。咁啊，作为亚洲球员，可唔可以即系好似南野拓实咁样踢？而家踢嗰个球会唔紧要啊。是被大球会睇中、 啊、 然后就转会啦。 是啊，希望即是南野拓实有多啲嘅上场机会啦，入球机会啦，或者再转返去啲自己鍾意嘅球会嗰度啦。 冇错啦，咁睇下而家奥川雅也之后会唔会又有大球会呢、就係、是、啊垂青啦。 嗱，讲开啲大球会呢，咁今个礼拜都继续有好多场英超啦。嗱，上个礼拜呢同大家讲呢英超积分榜嘅时候呢，爱华顿呢仲系位列前茅㗎嘛，咁、样。咁但呢依家你已经俾利物浦咧，即系上届冠军利物浦过咗头啊！利物浦排第一嘅咁啊，礼拜日有场焦点嘅赛事就系曼城对利物浦啊吓，咁啊12:30有得睇啦，咁啊其他都系啲比较有较劲能力，但系都系强弱悬殊或者唔系太起码嘅，起码譬如 曼城而家排紧第11，排紧第十， 系啊，排紧第十啊，曼城依家。不过好多Big Four 啊或者 Big Six 嘅球队咧，其实都麻麻地啊吓，即系开季嘅战绩，譬如曼联都系排第15，咁啊爱华顿叻仔，爱华顿咧就排第四嘅都仲系咁啊！礼拜六啊，8:30咧，爱华顿啊对曼联啦，呢啲都系一啲比较焦点嘅球赛咧。 热刺都追翻上嚟，而家热刺都去到第三名咯。 系啊，咁啊，即系英超方面啊，继续风起云涌啦。咁你话喂唔系啊？其实今晚咧都有英超系噶。咁啊，白里顿对班尼啦，沙林顿对纽卡素啦。如果你觉得喂真系好中意睇英超咧，我到咁样咧，你今晚啊凌晨啊睇一睇。 今年嘅英超真系好睇啊！ 系啊， 即系变天先有呢个感觉。 系啊，同埋你有阵时会睇到啲 有趣嘅赛果啦，或者咧临尾嗰五分钟咧就会踢出一啲逆转性嘅。 系啊， 连英国嘅球评家都话咧，哦，今年嘅英超咧，头嗰九十分钟啊，即系唔需要点睇，九十分钟以外嗰三四分钟咧，简直系激烈之中嘅激烈啊， 系啊， 爆血管之中嘅爆血管咁样啊，呢个系外国嘅球评家讲嘅。咁啊，转个角度咧，讲埋咧，拥有20冠啊，即系20个冠军嘅西班牙网球天王咧，拿度咧早前咧就历史性啊，捧走咗第13次法国网球公开赛啦，时隔不足一个月咧，佢琴日咧又喺法国巴黎啊，又迎来一个新嘅纪录啦。呢位34岁嘅世界二哥咧，咁啊，获得生涯咧第1000场胜利，成为咧网球坛上边历史第4人咁样。拿到喺呢个巴黎大师赛咧就力压呢个同胞卢比斯啊，跻身咗男单嘅16强咁啊，赢咗1000场咧，即刻拉 banner 庆祝啦。咁啊，拿到咧就回应媒体访问嘅时候话：，喂，你赢咗1000场有咩感觉啊？咁啊，拿到啊好幽默咁样讲啦。其实冇嘅，证明我已经老咯，证明我已经老啦，咁样就赢到1000场， 但系仲好坚， 系啦，老而嚟坚，咁啊老又讲唔过去啦，才34岁系咪先？ 系咯， 仲后生过我，点样可以讲老呢？不过即系运动员嗰个界别啊，30多岁就已经俾人唾弃，同埋会觉得你老啊，真系好阴功，我自己觉得。 打经验咯，系咪？ 系啊，经验波已经好紧要啦。咁你话喂有冇啲朋友再后生啲，成就再高啲啊？啊，讲紧咧就系、是、呢、這个。F1 啊，迎向第7个冠军嘅平治车队嘅黑帝咸美顿啦，咁啊，佢都有趣喎。嗱，2007年咧，咁啊开始揸车啦，咁啊即系好似讲到普通司机。 做乜佢又话自己老啊？ 唔系，佢咧不断搬屋啊。嗱，原先咧佢成长嘅地方啊，英国咁样啦，跟住就移居咗去瑞士啦。咁啊，希望拥有更加大嘅私隐度啦。跟住2012年咧搬咗去摩纳哥啦。咁啊，有好多媒体都话：喂，其实咸美顿系咪为咗避税啊？因为瑞士同埋摩纳哥都系避税天堂。咁但係呢咸美顿呢就讲啊，其实一路呢都有交足税嘅，所以呢即係佢决定呢就同媒体讲呢话，既然你觉得我去嗰啲地方住係避税嘅话，我决定搬返英国住咁样喎，係啊，咁啊即係真係 以表清白， 係啦，摩纳哥嗰度搬返英国啊。不过咸美顿呢搬屋呢究竟会唔会跟埋搬屋公司嗰架车一齐由摩纳哥咁样驱车翻英国？ 佢应该系自己揸翻自己架车， 自己揸翻自己架 车，跟住翻去啦。 喂，如果你系咸美顿咧，你会请司机咧？ 我唔会啦，咁系。 但系你有时揸得好耐，即系譬如揸几个钟咁样穿州过省，你会攰噶嘛？ 唔会，咸美顿唔会攰噶。 平时仲揸唔够咩？平时仲揸唔够咩？会唔会系咁样？但如果你系咸美顿嘅司机咧，你揸车嘅时候我好紧张啊。因为佢 系世界冠军、哦，我连几时踩 break 后面嗰个都 feel 到，可能会出声噶、哦。 即系李慧思话斋啊，人冇事先做到世界冠军啊！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7:47，听紧有女子组合 Fiesta 嘅新歌《灿烂一次》。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哎，钟哥好，阿欧好，听众好， 大家好， 新词语喎， 咪头先讲早晨，即刻换一换先，系啦，嗱，今朝早咧星期五啊嘛，咁啊讲翻啲活动俾大家听下啦，咁啊睇到报纸咧就话呢个公展会咧系12月12日就会开锣咯，咁、不过即系鉴于疫情啦，今年咧都会有一啲嘅措施咧系唔同咗嘅。首先咧就会取消咗个熟食区，咁、想问一下你哋两个啦，之前有冇去过公展会？你哋主打系去熟食区啊，定系去扫干货咧？ 做嘢啦，主打梗系。 你又好啦，我就去选公展小姐咯。 吓、你真系选过公 展小姐啊？我梗 系冇 咯，乱笠咋。 有好多 artist 都选过公展小姐噶，你唔好笑啊！ 唔系我好彩啊 ，Tricky 同冇去选咋。 系。 唔系啊， 真系 入都入唔到啊！ 咪喺门口入唔到， 喂得， 已经唔俾入， 已经唔俾入。 喂，做咩啊？我嚟选公子小姐， 买飞啦你， 买飞啦，个个都咁样讲，唔使做生意 啊？唔系啊，我真系有个秘密，我唔知系咪，我怀疑我妈选过。 好 吓， 系啊。 点解你求证咧？ 系点解你怀疑咧？你唔直接问佢咧？ 唔系，因为喺我印象中咧，我喺本相簿度系睇过嘅，但我唔肯定，即系而家试过咁耐啦，已经冇再睇过佢啲相啦。系咪公展小姐？阿、妈，你可以 WhatsApp 我。 等先，选过有冇选到先？ 我妈都靓噶， 冇怀疑啊，冇怀疑啊，呢样。 青出于蓝啊！系咯，你有优良嘅血统 啲嘛？等我妈 WhatsApp 啲私人嘢讲到呢度就够啦，系啦。咁系啦，讲翻正题。 就话讲到边度啊？ 你咧就话你系入场做嘢嘅，咁阿 O 咧。 如果 N 年前啊，即系唔系做嘢，仲系小朋友嘅年代咧，即系我细个嘅时候都曾经有个公展会噶嘛。去到咧就嗰阵时都未有熟食嘅。所以真係去買嘢嘅啫，即係真係去買嗰啲新嘅產品啊、乾貨啦嗰啲咁樣。 其實香港咧，你唔講唔講咧，香港都係一個電器出口商嚟， 係啊， 即係好勁啊！即係80年代咧，香港嘅電器業咧係好蓬勃嘅咁樣。咁所以咧，我記得咧嗰陣時入去公展會咧，阿婆同埋阿媽帶我入去咧，就係睇下啲電器啊、家品嘢嘅。你估唔到係賣家品嘢嗰啲吸塵機啊、嗰啲電飯煲啊，嗰啲咧就一箱二箱捧出嚟嘅咁樣。 80年代香港都有啲好大嘅真係賣電器嘅鋪頭嘅，即係而家唔係話嗰啲咩好多百個人喺度。 我講啦，泰林啊嗰啲啦，係啊， 平霸有冇聽過啊？ 平霸 平霸有聽過 有啊， 你有聽過？ 我有聽過。 嗰個廣告先勁啊，嗰個 slogan 咧， 重重複復 平霸啦，想買嘢啊，平霸啦，想買咩啊，平霸啦，即係咁樣嗌㗎嘛。 我哋使唔使做翻一個咁嘅宣傳？升大咧， 神光啊，神光啊， 神光啊！ 朝头早听咩节目？神光啦，食早餐听咩节目啊？啊，蔡锦南听咩节目啊？神光啦，咁样已经系一个宣传声带。 咁仲有间，而家好似系泰林啦，仲有 系啊， 旧 时泰林啦，系啊，仲都有好多间嘅。咁除咗睇电器咧，其实干货市场咧都好受落嘅，卖花胶啊， 花胶、鲍鱼、海参嗰啲就唔得啦。 就系从公展会睇到香港嘅变迁啊，以前就真系电子产品或者玩具啊咁样啦，而家就系。食嘢咯， 系 即系而家今年就冇咗啦，系咪？即系 冇咗熟食， 熟食啦。之前咩一蚊鲍鱼啊，任食啊， 咩鱼蛋烧 鱼蛋烧卖 啊， 即系有时候你究竟公展会系想真系有啲工业嘅嘢展示俾人睇啊，定还是不如一齐嚟食嘢啊？变咗好似大食会就唔系公展会。 其实依家都仲有嘅，估计咧依家 plan 紧，即系到12月12日啊嘛，我冇记错个日子系咪？就系公展会开。 12月12日开始就知道咧，出年嘅。1月4日 佢头段咧一定会整啲 noise 嘅，即系各个参展商咧都会有啲1蚊乜乜乜，1蚊乜乜乜啊，或者最快嗰10个人咧就会有啲鲍鱼福袋咁样， 又有冲入去嗰段画面睇啦，系嘛？即系一开闸嗰阵时咧， 每年都一开闸嘅时候， 每年都会 咁啊！啲网民配翻公展会跑入去会场嗰度买嘢嘅画面， 一年两次啊！呢个系公展会有一次，跟住 书展啊、动漫展嗰啲， 而家都少咗，冇咁劲啦， 而家少咗。 黄大仙都仲系，即系上头柱香。你揾翻阿夏威夷問下就知，都係哇衝入去。 嗱最經典都係動漫展嗰個，我記得破冰轉身咁樣轉入去。 而家就比較少 啦，係啊。不過你話公展會咧，我哋望到啊，譬如入去食下嘢啦，或者買電器啦，其實咧更加多咧家長咧或者啱啱生咗小朋友嘅嗰啲老豆咧入去託奶粉，呢個都係一個新嘅風潮嚟嘅，好似 唔係幾好啊意頭啊！你去边啊？入去托咯，奶粉， 咁你真系好重噶嘛？ 真系好 咁啊难为了爸爸啦，咁啊阿太太又啱啱生产完通常喺屋企咧，所以咧你有阵时系睇公展会咧，头嗰几个咧系啲彪形壮汉嚟嘅，或者咧系啲大只啲嘅马佬啦，咁你以为佢入去做咩啦？即系同啲阿公阿婆争，系啊，你即刻 可以做咩啊？ 同啲阿公阿婆争啊！牛龟咁大只，有自力能力，你出去买啦。其实佢都系被逼噶，佢收到佢老婆 order 咧。 咁点解啲阿公阿婆又要入去托奶粉咧？ 唔系啊，啲阿公阿婆买第啲嘢，买花胶啊。嗱，即系有几路兵买嘅。阿公阿婆系花胶系嘅，系列嘅系啦。 可能系阿公阿婆都要去托奶粉，因为佢哋可能啲细路嘅阿爸阿妈，我今日翻工，阿爸你去啦咁样。 哇，真系啊！ 就再指上一代去啊！ 真系冇计，呢个活到老学到老啊， 系即系做到老， 训托到老啊，真系。 嗱，咁我哋睇下今年佢嘅措施咧，能唔能够令到大家入去托奶粉又好，买花胶又好咧，可以顺顺利利啦。嗱，咁首先咧，头先讲咗啦，佢就唔设有呢个熟食区啦，同埋冇即场试食，即系冇得拉低你个口罩噶啦。咁啊，场内人士咧就必须要戴上口罩。咁啊，场内嘅摊位同摊位之间咧，今年嘅通道咧系加阔咗嘅，咁啊尝试咧减低人同人之间嘅距离啦。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摊位阔咗啫，但系啲人依然如果多嘅话咧，都系唔系好帮到。 头先讲嗰啲奶粉区域，佢不设试饮噶嘛？你有冇见过人哋试饮奶粉啊？冇啊，佢卖就卖啊嘛，系咪先？同埋佢试饮啦，唔代表个 B B 啱饮噶嘛，所以都系冇乜意思噶。 带埋个 B B 去试饮咧，呢个唔知啦。 不过呢个我就冇做过一个正式嘅调查啊嘛。咁究竟真系你去摆档啊？是卖嘢嘅人赚钱多啲啊，定还是卖熟食嘅人赚钱多啲啊？嗱，如果根据年宵咧，一定系卖嘢食嘅人，即刻俾你食嘅人赚钱多嘅。你见到嗰啲铺王永远都系卖咖喱鱼蛋嘅啫嘛，系唔知点解？賣咖喱魚蛋你可以俾幾十萬租 嘅， 拗曬頭， 但佢又依然每年都賺到錢，每年都繼續臨裝式咁樣去擺檔。 咁啊，燒到佢賺幾多啦？ 香港人中意食魚蛋咯， 係 就係中意食魚蛋嘅，其他唔食嘅。 唔係中意，係喺特嗰陣時特別中意，唔知點解，即係入到去平時都少食嘅。 你唔會買碌蔗咬 嘅，係啦，即係氣氛影響。 你冇話鋪王係賣蔗嘅，冇噶嘛，一定係魚蛋 啊，燒賣啊咁。 嗱， 仲有一樣嘢。施华力场都系施华力场，其实你可以买一排喺屋企自己慢慢煮。 呢啲都系 咖喱鱼蛋，都要整啲咖喱汁出嚟先蒸咯。你 施 华力场 做咩？ 好单调啊！施华力场， 所以你咪话气氛影响，平时都食到噶啦，点解嗰一晚特别想食咧？ 有咩气氛会驱使你食条肠咧？ 人多咯， 人多喺度食， 原来系咁啊！ 人多食香肠， 点解人？人多點解食香腸？ 嗱，呢塊啊，塊靚正啊嘛！嗱，我唔知 頂肚餓，我唯一係諗到燒賣力腸點解啊？即係你頭先講話燒賣啊、魚蛋，即係不為過啊！即係屋企可能冇蒸籠或者冇咖喱汁，乜都好。燒賣力腸呢好基本，你可以 唔好嗱你講到呢度，我又要即係猜一句啦。 咩啊？ 喺出面食嘅燒賣力腸同你喺屋企整咧，真係唔同 嘅。有咩唔同先？ 你唔覺得喺出面茶餐廳食啊，喺出面買嗰啲燒賣力腸個皮係特別脆啲嘅咩？即係佢好似係 烘過啊！ 我唔知佢係有少少用油炸過啊，定係即係半煎炸啦，半煎炸啦，一定多油啲嘅。佢個皮係脆啲，同埋係香口啲嘅。你喺屋企一定整唔到呢個效果㗎。 嗱，咁好簡單啫，你吹神廚房。你試下教人哋喺屋企都整到喺街嘅燒 皮嘅絲滑， 咁先係慳錢嘅王道嘛。 係， 你出去食條絲滑力腸幾多錢啊？廿幾蚊。 係啊， 你買一包絲滑力腸幾多錢啊？一包喎， 係 廿幾三十蚊。 但有好多條。 利錢幾？ 係啊，其實都幾誇張㗎。你咁樣求其喺個腸皮嗰啲剪少少花咁樣，跟住擠啲茄汁入去。 係啊。 我接受你嘅建議， 太簡單了。 你等我喺屋企教教佢。嗱，但係咧，我唔知道即係熟食檔會賺幾多錢啦。不過一定就係即係招惹，即係招來嘅一個好重要 嘅 賣點啦，係啦。咁所以咧，今年冇咗呢個部分嘅時候咧，部分攤位招租啦，咁啊有啲攤位咧係會減租嘅。以往你估下一個三米乘三米嘅標準攤位咧係幾多錢咧？ 成個展期啊嘛，即係成個空展會嘅展期。係 啊，冇錯冇錯。 我估啊， 應該唔係一日啦，呢個價錢。 我估30万咁上下啦。 哦，要咁貴噶？ 咁都唔使。 唔使啊， 我估15000啊。 三米乘三米啫， 一米等於三尺，三米即係十尺咁上下。 即係300cm 乘300cm。 15000得唔得啊？ 咁又唔得，你個展期成廿 幾日喎、啊？ 博攞頭啲咧， 咪萬幾？唔係因為 垃圾堆旁邊咧， 萬一當你10,000蚊一日，咁個展期都要20,000啦。 咁又唔使咁貴， 10,000蚊一日好貴㗎啦，好、多企業都揾唔到10,000蚊一日啦， 仲、企業喎、 啊。係啊，即係如果我賣風筒嘅話。我一部風筒可能你前都講緊5嚿水至1,000咁、 好啦，我哋開股啦，好嘛？就係77,800蚊嘅以往啊嚇。 展期啊嘛，展期啊嘛， 係成個展期。 係啊係啊，嗱咁、但係咧今次咧廠商會咧就會提供最多32%嘅參展費嘅折扣優惠，咁啊即係希望大家都能夠喺呢個時勢可以即係做翻一啲生意，亦都可以賺到啲錢啦。咁另外咧今年嘅特色咧就係啊喺疫情底下咧，亦都預計咗未必會咁多。市民中意出去逼啊，或者太多人去人流多嘅地方啦，咁、所以今年咧亦都会首次啊吓，系推出网上公展会平台、咁我相信就係一個購物平台啦，就係簡單嚟講，咁咧就同呢個實體公展會咧同步喺12月12日嘅時候推出嘅，咁啊舉行時間咧仲會多一個禮拜添，即係繼續延後到1月11日，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即係上網買嘢啦。 即係點啊？有個網紅喺度帶下貨咁樣，哇！呢個風筒好勁啊，吹到頭都甩咁樣係咪？ 嗱，呢個咧就睇翻你自己個店鋪點樣做啦。我相信，因為你喺網上面，即係喺佢呢個網上面擺一個攤位咧，其實都係要有錢。 真的不应该开这一条水，即是网上呢、你一开了以后就是网上的了、即是大家就不会去实体那里行的。 唔係、但係都係中意摸一下嘅、我哋呢啲，即係摸一下睇下咁樣。 最衰就係你呢啲人，咩都摸一下，唔係買嘅你， 唔係 唔好 放低啦咁樣。咁啊，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啦。時間將近嚟到早上嘅8:00啦，室外氣温而家21度，相對濕度82%。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句。 在公司不是你督我背脊，就是他督你背脊，好辛苦啊！ 今日开会，啲人又针对我啦。 美国家族治疗工作者维琴尼亚萨提尔曾经讲过：我相信家庭与外界是截然不同的，它可以充满爱、关怀及了解。成为一个人养精蓄锐的场所。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今日放工回来，冲个热水凉，好好休息一下。 晚九朝五宵禁，民众要获得许可才可以在指定时段外出。幼儿园、小学继续开放，但是中学和大学要遥距授课。另外，由下个星期一起坐飞机到希腊的旅客要提供48小时内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总理米佐塔基斯话，是基于科学作出今次的决定，希望能够尽快控制疫情，否则医疗系统将会无法承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59，瑞士法郎0.905，加元1.307，人民币6.61，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4,149点，升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55美元，卖出1,946.8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早上，喺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同时，热带低气压天鹅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11，晨光财经第一线啦 ，Kitty 同埋钟哥，我哋一齐请我哋嘉宾出场啦，好嘛？今日咧继续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钟哥 ，Kitty， 好，星期五愉快。 系啊，星期五愉快，港股好愉快。琴日咧无啦啦升800点，咁啊重越嗰啲牛熊分界线，咁、一弹弹咗上去25,695点，系咪继续咧高唱入云啊？继续升上去，下一个位啊睇26,000啦 ，Dicky 交俾你分析一下啦。 哇，直情上咗云端啊！咁当然啦，喺而家呢一刻咧，我哋真系相当之忙碌啊，分析员即系、曾经喺即係點講呢，入行都真係都我都唔想講幾年啦，真係有20年。我都未試過一日做只係超過20個訪問，因為呢真係太多問題。哇，即係又美國總統大選啦，又螞蟻集團又上唔到市啦，哇真係呢即係啲焦點多羅羅。咁啊先分析一下。 等先、 Dicky 打個岔嘅，你兩文三語良好，你就做到20幾個訪問。 有冇見我哋做咁多 兩文三語唔好嗰啲啊，有啲英國媒體啊外國媒體啊， 你唔好玩啊！你哋一個節目啊，多人聽過我講20個， 有呢啲啊， 咁啊，大事先。 個正題咧就是、今朝早我都喺一個外國傳媒度做直播嘅，但係咧就係講緊咧呢一個即係阿里巴巴業績嘅時候咧，就俾一位重要人物就打斷咗，即係我啱啱講到一半嘅啫，氣慾噶啦，差唔多。咁就係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係出嚟講嘢，咁當然啦，即係佢一出嚟，咁就全部人都要 停一停啊！ 自動彈開咁啊，聽佢講嘢啦，咁所以我就聽曬佢頭先啱啱咧新鮮滾熱辣嗰個嘅言論嘅。嗱，其實我都要講咗呢個先，因為咧喐到個市場同埋喐到個期貨，就係、是、佢簡單啲講啦，就係話佢話如果係即係合法地投票，咁佢就贏咗噶啦，好多州，咁佢逐個逐個如數加增咁。咁但係咧即係主持人當其時咧都即係 CNBC 嚟講緊，都即時打斷咗嘅。佢就話其實咧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冇經過任何即係話。好客观嘅一个嘅指控嚟嘅咁，咁同埋亦都睇翻一啲社交平台啦，我都即时咁见得到佢嘅言论咧，有啲咧都即系被标签咗系即系要有个警告字眼咁啦吓，咁见到个美股期货都喐，即系见到咧呢啲咁嘅言论讲紧嘅时候咧系转跌嘅咁，咁反映到啲乜咧？我谂反映到可能大家会担心就系话，如果你话真系数选举人票，咁拜登应该会赢啦，而家睇落去吓。咁啊，但係即究竟以特朗普嘅性格，佢會唔會就係就此就罷休認輸呢？佢會唔會繼續提訴訟？當然有啲法院佢提嘅訴訟而家已經被駁回咗。嗱，當然我而家喺呢一刻講嘅呢一個，可能係大家會覺得喂未必同港股有關啦。不過其實都唔係，因為當影響到外圍美股個期貨，其實亦都會影響今日港股開市表現。頭先歐就話喂，咁會唔會繼續即高唱入雲上26,000咧？嗱，我開始有少少戒心嘅。嗱，當然我過去講咗話250天線都有一個比較大阻力，咁佢尋日就同我升破咗啦，25,400，咁即係話過去我都講成2個月嘅呢個阻力。咁終於都一舉而突破，咁當然作為即分析員，我梗係開心啦。個指數升，散户賺到錢，我梗係會開心。但問題係喺而家呢一秒鐘，第一先個阿里巴巴先，即係佢嘅業績出到嚟係合乎預期，並且比預期好嘅。但係佢個股價咧喺美國交易時段已經跌翻啲。咁當然啦，即係即係尋日就顯著反彈，再之前就因為猛嘅上唔到就顯著回落。咁所以今日咧有可能又軟翻少少，因為業績雖好，但係都已經係過去嘅事。咁可能佢今日個股價又會落翻啲。同埋始終都是我維持翻我尋日講法，就係總之任何市場對於一啲即係互聯網金融相關嘅股份嘅估值，同埋呢啲業務未來嘅估值咧，都會可能係打咗個折扣，因為都會覺得未來咧四大監管機構，包括係人行、即係銀監、保監，都會加強監管，就當佢哋銀行咁樣去管咯。咁所以呢一個咧可能會有少少影響佢哋估值，但係你話會唔會哇好影響騰訊啊？咁又唔會嘅，人哋騰訊六大業務會唔會好影響京東啊？咁購物日都嚟緊，雖然嗰個係阿里巴巴搞嘅，但係佢哋嗰度一樣有得購物，咁所以我又覺得。影響又唔係好大嘅，而家就大家都將個焦點放咗購物日嗰度噶咯，又睇下直播啊，又睇下買啲咩啊，好瘋狂下嘅，又真係嚇。 嗱，咁啊，正所謂啊，個市好唔好要睇特朗普啊呢一期啫，睇佢點樣啊。嗱，咁啊，講翻，唔好講去美國住啦，講翻嚟香港先啦。iBond 而家咧就話咧，抽三手以下咧，如無意外應該可以立曬啦， 有曬中曬， 中曬係嘛？咁你點睇咧？都係咪應該係都係一件好嘢嚟㗎？ 喂，梗係好嘢啦！嗱、就而家截咗飛嘅啦，已經啊，冇得炒啦。咁啊點咗數啦？咁啊，即係，但係我都覺得都幾無奈，就係、是、原來認 iBond 嘅人咧，係大概認啊螞蟻嘅人嘅三分一多啲嘅啫。咁即係話咧，其實政府擺到明派錢2%冇乜幾可噶嘛。其實應該係要全民皆抽嘅。咁、我其實都記得喺節目度都分享過睇法，我話唔使瞓身嘅，因為呢一啲一定係要派到個個認購者都會有皆大歡喜嗰只㗎。睇、翻過去咁多次出 iBond 都係咁，佢唔係一隻股票嚟噶嘛，佢、政府出嘅即係基本上係有保底嘅一啲一種投資工具嚟噶嘛，鼓勵大家去買債券。咁所以咧，我過去都有講過就話，一手起兩手至三手就啱啱好。咁我自己都申請咗三手嘅， 我而家剛 剛所有人都申請咗三手嘅。咁、我希望就人人都有三手咪最好啦。咁嗱，好唔好嘢咧？咁肯定係好嘢嚟，因為一個冇風險嘅投資回報率都有2%，即係就算通縮有2%。咁如果真係通脹得好勁，咁、就會同個通脹掛鈎。所以係即係講得直接了當啲係一種。贏緊嘅投資工具嚟嘅，冇乜噶呢種係你真係你再數落去，其實唔係好多贏緊嘅投資工具，因為呢個係政府有個保底喺度。咁、但係好啦，咁好啦，抽咗嘅朋友係嗰60多萬嘅，咁點處理咧？咁嗱，好簡單，睇下即係第一日沽唔沽，因為第一日其實亦都可能會有若干嘅升幅，反映佢未來呢一個無風險嘅投資回報率最少有2%呢個預期。咁、所以可能會一開就會升2-3元，咁唔出奇嘅。咁但係咧，你話喂，咁我係咪應該代咗佢賺餐茶幾百蚊夠食噶咯？㗎啦。我適隨轉變冇所謂嘅，賺錢永遠都開心嘅。喂，我揸到到期直到永遠喎，咁長相廝守，咁其實亦都唔係好長年期，咁亦都冇咩問題。咁所以我覺得盡我公退休。咁你話可能有啲朋友就話：喂，咁我再上咗市之後買得唔得？嗱，記住，如果你上咗市之後喺佢嗰個債券價格升咗上去之後買咧，你嗰個實際嘅回報率咧就會少咗啦，就冇2%嘅嘞噃。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要考量嘅地方啦。 咁仲有第三個選擇㗎，的其。即係譬如咧，我揾你，因為你抽咗嘛，我揾你請我飲餐茶，我一樣係贏咗 啊！呢、 這 個就直情唔係選擇嚟啊，呢個係必定要做嘅。 哇！係咪聽者有份啊？ 梗係啦，夠食啦。 喂，你都有抽喎、，Kitty。 抽咩啊 ？iPhone 咯、 啊。我冇啊。 係咩？你抽螞蟻啊？係 啊。 係啊，你就係 Dicky 口中支持螞蟻，唔支持政府嗰啲。所以講啊， 即係由呢、這個，即係話 Dicky 講呢個數據咧，就睇到其實大部分人咧係中意投機，係唔係好中意投資咧？ 我認，我貪心。 你抽 IP。都系投资嚟嘅， 谂住都实食嘅，即系其实咧，我咧就好仲贪心啲，我两样都有抽。 咁 所以要请饮茶啦。好啦，咁问下 Dicky 咧，想睇翻咧呢个都系即系美国民主党个候选人拜登啦，即系而家讲到赢面机会都好似系应该会大啲啲咁样。咁啲人咧就会话咁啊，即系中美关系会好啲啦。咁睇翻个市会唔会外资又会重新买翻入啲中资股啊咁样？咁个股。股民啊，如果啊个期望系跟住呢一边走嘅话，应该去点样部署好呢？ 好，呢、這个问题问得好 ，Kitty。咁啊，嗱，即系而家我哋讲嘅好保守，其实咧佢已经264选举人票啦，但我哋都唔敢讲话佢会当选，因为咧好似蚂蚁咁，即系临每一脚都会上唔到市，所以呢个世界永远 我哋学到嘢啊，最近系嘛？ 绝对嘅，咁啊永远都保守啲。咁可能咧第日咧，我讲个股市啦，嗱可以升啦，可以跌，亦都可以唔喐嘅咁样，嗱咁样就唔得嘅。 只有你赢，公有你赢，系 嘛？只有唔会输，咁唔得嘅，咁佢一定要有少少睇法。咁头先咧就讲到话喂。簡單一句啦，即係拜登概念股啦。不過咁，我又唔係潑冷水，我始終都會相信，就算民主黨上場，拜登可以入主到白宮。而家睇參眾兩院，亦都好可能係會係即係共和兩黨各執一院。咁、所以咧，其實都有個制衡嘅關係。再者咧，就係、到真係拜登上場咧，我都睇唔到話真係嗰個所謂中美嘅關係由所謂嘅貿易壁壘加關税，到而家全面金融外交戰咧，會有。好大顯著嘅改善，嗱改善嘅憧憬係存在，但係咪真係一個好大嘅改善呢？我都覺得未必嘅，因為始終喺而家呢刻咧，兩黨其實即係對於中國嘅問題上高咧，都係爭取政治籌碼同能量嘅一個工具嚟嘅，容許我難聽啲講，所以佢唔會喺呢個問題上高放軟手腳嘅，因為佢亦都被曾經稱為話，譬如話China Joe， 即係簡單啲嘅意思就係話佢可能會同中國關係比較友好，係成為佢被喺美國攻擊嘅一個理由嚟嘅，咁所以我唔會覺得。 謂一下子改善。咁同埋第二咧，就係過去嘅一兩個交易天咧，其實好多呢一啲所謂過去係中美貿易戰裏邊嘅風眼股咧，嗰啲所謂手機設備啊，交個罰款嗰啲中興通訊已經全部升到開行。所以咧，反而我會覺得到真係拜登確認佢真係贏啦，入主白宮啦，做到總統啦。嗱，調翻轉啦嚇，永遠股票市場都係咁嘅。反之而調翻轉嗰一刻，可能就會獲利回吐都唔出奇。咁、所以都要小心。如果你話而家先至去追啲拜登概念啊，或者係即係話即係民主黨上場概念股咧，咁我諗就已經真心講，我覺得遲一啲 嘅。時機錯失咗啦。 係咁啊 ，Dicky 最後問埋你呢個問題啦。咁啊，呢個亦都係小弟或者好多股民咧，就隱恨自己冇買到嘅，冇上到車啊。邊架車咧？比亞迪啦，1211咁啊，由100蚊，琴日咧。就竞价时段，好似临尾收市嘅时候202啊，升足100蚊，由100蚊升到200蚊，哇，好夸张哦！点睇啊 ，Dicky？ 真系咧，只可以讲错失太易，就可能买得太迟咁样咯。 成日都有歌词喎 ，Dicky 好犀利。 有咁嘅心声啦，系咪？即系嗱，197.2，即系呢个历史嘅新高。同埋咧，我只可以都系又系嗰句。以後都是要跟住股神巴菲特揾食。當年他沽完中石油跌了 80%， 但是他買完比亞迪升了差不多10倍了。所以呢，即是不可以不記得他揸住的東西，你可能都要繼續揸住。真心講電動車呢，其實比亞迪在現在這一刻的估值不是便宜，但是大家真的比緊一個即係中國版 Tesla 嘅估值佢咯。咁同埋佢真係一間已經完全具備生產線、具備好多元化產品嘅，即係話仲要係即係中價或者中下價嘅電動車嘅車廠。其實唔止佢嘅，譬如話你話蔚來啊，仲有好多嘅小鵬啊，咁都係電動車，要喺美國上曬市添㗎。嗰啲係賣啲比較niche 少少，或者係個價檔次貴少少嘅小鵬都唔係好貴。咁但係即係比亞迪就真係炒得好瘋狂，不過咁其實尋日咧都唔係淨係佢嘅，大部分汽車股，包括譬如話我都過去有推介過，有吉利啊，呢一個華晨啊，其實都係啦，即係都全部都基本上都升曬，我諗都係建基於即係覺得汽車製造業啊、汽車銷情啊，以至到新能源汽車嘅政策啊，全部嘢都會即係幫到佢哋咯。嗱咁啦，即係因為升得真係太急，我會覺得如果你話你揸住咗嘅，恭喜，咁你一路上而止賺為樂。如果你話冇嘅，我都即係唔係好夠膽話喺而家呢刻叫大家再追入去。即係我最後一次講已經係兩三個星期之前喺自己啲專欄或者即係拍片講，到現在，哇！我都覺得 係 好犀利。但 係嗰時講都係160幾、170蚊，依家已經係又升多30蚊上去。 系啊，即系太快啦！咁我觉得都真系，即系如果佢咁样踩住地板油嘅时候，你跳上车咧，即系有少少风险嘅。我就觉得，算啦，不如就抠下啲落后嗰啲，包括头先提及嗰啲咩，其实都唔系好落后啦。 巴菲特揸住架车，我就揸住个兜，冇办法 嘅，你揸第啲嘢啫， 你揸楼又唔出声嘅，系咪先？琴日只长和都升咗8%啦，系咪先？好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揸吉利華晨嘅，係啦，多謝鐘哥 Kitty 同我。 好， 多謝 Dicky， 拜拜， 拜拜。我係崔傑彤，我好少喊噶，因為我覺得笑嘅力量大好多。好，每朝睇完個市咧，我哋都會揾啲優惠，睇下可唔可以著數到大家啦。咁啊，喺我近我，因為唔可以直接講佢嘅名嘅呢個商場嘅名，咁咧就係近，都幾近我哋公司嘅，但係咧就唔係。算唔算最近咧？ 點啊？你想講咩？ 如果搭一個站咧，就係一個港鐵站咯。嗰、那個商場啦，係啦，咁佢咧原來即係我哋平時落去食飯嘅時候都會見到啦，佢翻新咗好多，咁原來佢而家咧翻新完之後有一個戶外嘅露天廣場啊，係接近係啊， 擺喺邊度？ 咪就喺户外咯， 露天嘅广场咯，佢真系有个水牌车户外露天广场嘅。你只要去到嘅时候， 嗰啲系户外露天，有啲后悔问呢个问 题。嗱，佢窒你咋？咁咧就设咗一个3000尺嘅户外都市农庄。咁啊，佢个户外咧就整到好似个农庄咁样嘅，种咗好多唔同嘅植物啦。咁啊，提供咗咧超过1000个种植点，有啲蔬果啊、香草啊等等嘅农作物。咁佢咧就其实系上个礼拜六日开始咧， 一路打落連續三個禮拜六日，即係今個禮拜六日同埋下個禮拜六日咧，都有一個免費嘅活動嘅。咁首先啦，當然佢户外地方你可以免費去打下卡啊、影下相啊、影啲日系小清新嘅相啦。咁啊，再者咧，佢話如果你影咗相就擺咗上去社交媒體，去標注翻 hashtag 翻佢哋嘅話咧，就仲可以免費得到一啲香草特製嘅飲品同埋小食，包括有啲咩咧？就有呢個西利檸檬。梳打 认真少少， 犀利个犀系咩？元西个犀啊！ 哦， 所以要系啦，所以要 你得唔得啊？中国元西，元西 OK 喂，有一个我有兴趣，如果你中意元西，佢话仲有一个咧叫做浓郁香西鸡蛋仔。做咩笑啫？认真啲， 你又唔 你又唔认真啦？ 你又唔认真啦？ 做咩 笑？人哋好认真讲嘅时候，你又唔认真啦？你讲多次先，真个 浓郁香西鸡蛋仔有咩问题啫？ 冇问题啊， 哎、 原西个西啊嘛， 我都系唔会参与呢啲题目嘅，我以防万一， 系啊， 唔会守住我哋， 守住个 神光最后一条线， 系啊，神光 守护线， 唔系啊，佢因为咧呢啲都系佢哋嗰个农庄，即系小农庄嘅一啲农作物啊嘛，咁啊攞佢哋嗰啲嘅植物出嚟做一啲食物 啦，鸡蛋仔啊， 系啦， 鸡蛋仔， 鸡蛋仔同配原西即系好似比较少见啊嘛， 呢个我接受唔到， 点解啊？ 鸡蛋仔系甜嘅。即係我覺得嚇， 哦 okay、 芫茜就唔係甜嘢嚟噶嘛。雖然你可以話將啲味撞到砰砰聲係一種樂趣，但係我覺得雞蛋仔就雞蛋仔啦。 哦、 即係你可以加朱古力，你可以加jam 都得。但係如果加啲唔係甜嘅嘢咧，都得嘅。咁豆腐花都可以。 如果羅勒咧，羅勒咧，佢另外一個 即係好多香草加入去嗰 個 仔嗰 度。 你加羅勒不如加羅網啦。 點解咧？ 罗 网好热嘅，好多油嘅罗网，咁咪油腻咯。嗱，如果想清热啲嘅咧，佢仲有一个清热臭草珍珠奶茶，又做咩咁唔认真咧？ 啊，梁太新鲜咧？ 点样太新鲜啊？即系嗰 啲太新颖啊！呢啲 crossover 有臭草，又好香嘅芫茜咁样系咪？ 你唔试过点知唔得咧？ 系系嘅系嘅 最紧要系咩咧？你唔使钱就试下咯。 我要接受新事物， 唔使钱啊！我话系每一样嘅事啊，大佬。 唔系咁可能有惊喜咧。 就咁落去，佢就请你食鸡蛋仔。 唔系嗱，好似我头先咁讲，佢连续三个礼拜六日咧，就如果你去佢嘅商场嗰度，即系影啲相摆上网，然后就#翻。标注翻佢哋咧，就有呢个免费嘅小食同埋饮品。咁不过名额咧都有限嘅，就有3000个，系啦。 咁即系唔系算系有限啦，都几无限噶啦。 即系3000个，对佢哋嚟讲算多噶啦。 佢几多日啊？佢成个嗰个期 六日咯， 六日 即系连续三个礼拜六日啊嘛。 即系一日平均有500个 quota 咁长啦，平均嚟讲。咁如果以一个宣传嚟讲咧，唔算少，亦都唔算多嘅。讲真，咁都 OK 啦。你每日有500个名额。 合理啦，系咪？ 你讲完，钟哥有冇兴趣落去试 咁近，我哋行都行到落去。 唔系，我几有兴趣咧。譬如话你哋行落去， 就攞个香西鸡蛋仔俾你食。 攞完之后你就上翻嚟，我喺呢度食，我呢个兴趣会大少少。 吓，咁张相咪冇你咯。 咁我都 咁咪唔吸引咯。 啊，咁就系嘅。好啦，好啦，咁我都系选择阵间喺呢度坐喺度。你哋落去影埋嗰张相，攞埋嗰啲优惠相嚟话俾我听， 好啊， 我先至喺呢度试食。 但礼拜六日先有，今日做唔到住啊！ 呢个系重点， 今日做唔到住啊！ 你听日翻翻嚟啊？ 听日啊，听日翻咯。如果有呢个咩啊，鸡蛋仔食我就翻嚟。 浓郁香西鸡蛋仔系啦，仲有香甜罗勒嘅。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我星期五特别开心啊！八点半钟之前咧，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天晴嘅，日间干燥啊，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咁展望咧，听日嘅日间系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会较多，下周初天色就会好转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咧系79%嘅。咁我哋听完一节八点半钟新闻翻嚟之后，晨光第一线咧就会有我哋嘅。超新星出场啦！到底佢今日带啲咩嚟介绍呢？转头就揭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喺德望学校对出。咁而家青沙公路啦，去翻西九龙公路咧就挤塞，龙尾喺呈祥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界限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有两段比较车多的，一段就是近住豪景花园，另外一段就是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对出。荃锦公路去回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在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神光超新星咧，又有阿王家星啊， 大家好， 阿王星星， 王星星啊， 王星星啊， 天天早晨， 早晨， 早晨， 但系咩家好啫？ 大家早晨， 系咪好 Q 啊？你觉得自己讲嘢 唔系啊？ 唔系啊嘛， 佢本身个人好 Q 啊， 肥嘟嘟咁样系咪？ 你今日带咗啲咩上嚟介绍啊？ 我今日带咗呢个咧，其实我唔知叫咩名好啊，但系头先啱啱中嗰个应该叫做汽水开盖神器， 你睇清楚未㗎？咁大个人，你连讲一嚿嘢都唔知系咩嚟嘅。 俾啲信心， 汽水开盖神器。 噔噔噔噔， 系啊，噔噔六个字。好，咁我解释呢嚿嘢系点嘅样先。咁其实咧，佢好细嚿嘅，好似一个证件套咁嘅 size 啦。 系。 咁但系佢望落去又好型，好似以前咧超人变身器。 系啊，有啲似变身器。 系啦，咁佢侧边咧系得一个掣嘅啫，就可以开嘅，就望落去咧有啲似手摇电筒嗰啲咁样， 即系点啊？ 即系你揿落去嘅时候，你会喐，你会插电噶嘛？即系嗰啲电筒，佢有个掣系咁样揿啦。咁另外一边咧， 其实佢啱啱阿星所讲个掣咧，只不过系喺其中一边嗰度咧拉咗一嚿嘢出嚟嘅啫。 即系大件事啊！阿黄星星同学，呢度时间好宝贵嘅。 我明白，明白。好，咁我快啲。 即系你要用最少嘅字形容得最多嘅嘢啊！ 系 好，咁我另一边咧，我就讲好简单，就系一个汽水罐 汽水蓋 size 咁樣嘅控嚟嘅，咁控入面咧就有四個圓形嘅一個刀片仔啦。咁佢嘅作用係點樣呢？就是、平時我哋飲可樂嘅時候，我哋係咪淨係掰開個罐嘅？咁飲完之後，我哋就掉噶啦嘛。 嗯、 有時候就會覺得好嘥嘅。 嘥咩咧？ 因為你咁靚個罐， 嗯、 你掉咗落去，你好似好唔環保咁。 唔係，咁咪去回收咯。 係咯， 係啦。但係如果可以自己用埋咧？ 你會點用咧？ 嗱， 你咪好似泰國嗰啲咧，整嗰啲車仔啊， 剪開佢， 剪開 再接咁樣啊。 嗰啲泰嗰啲車仔都可以咁樣做喎。嗱，我而家帶咗實物翻嚟嘅。 我唔識喎，但 係阿黃先生，即係你咁靚仔，我抌咗你，我都唔會覺得嘥啦。咁點解個罐咁靚，我抌咗佢要覺得嘥咧？ 因為咧。有時候收藏家可能會出啲特別版嗰啲罐噶嘛，咁、 哦、 如果你收藏家如果入邊係有嘢飲嘅話，你咪唔可以擺得耐咯、 哦， 因為佢會過咗一排佢就會發脹又爆。 係、嗯、我試過啫， 真係試過。 試過汽水，即係以前咪有啲有一排未印咗個名字上去嘅，你可以砌自己個名字出嚟幾罐咁樣啊嘛，咁啊貪新鮮買啦，咁擺咗喺度啦。真系一日爆， 会爆 啊！ 会 啊！ 我想问系咪汽水，即系咖啡得唔得噶？ 哦，我唔知道、啊， 咖啡都 会 噶。我记得好似系因为酸性定唔知点样，会整到好易，即系唔可以 keep 得好耐咯。系、 哦、 啊，咁所以咧，呢个其实对收藏家甚至对中哥你都可以好有用。我、嗯、哋下次可以试下。咁、 嗯、 就系、是、佢会喺上面嗰个汽水罐。嗰、那個蓋咧係成個開咗嘅，咁、 嗯、 做法係點樣呢？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將呢嚿嘢吸落去個汽水罐度，又側邊有個掣噶嘛，我哋撳實佢，然後就擰，但係佢擰我估我自己啊就唔係好大力嘅啫，擰五至十下左右， 擰即係好似嗰啲罐頭刀咁樣擰， 冇錯啦， 你一擰咧就會好快樂啦，咁呢啲就叫擰落係咪啊？係咪咁嘅意思啊？ 擰完之後就會聽咔咔聲，所以好開 好 快 樂啊， 係啦，都係叫擰落。咁拧完之后咧，佢就会你就会听咔一声啦，咁就代表上面嗰个盖咧，其实就已经系 开晒啦， 开晒啦、哦，完全分离咗啦。咁、嗯、你就可以拧开佢，你就可以成个盖拧咗出嚟啦。 嗯， 咁呢个盖其实都几靓，我自己觉得。 即系有收藏啦。 可以， 既然你两样嘢都收藏，点解要分开佢咧？ 唔系，咁你最 倒成个收藏， 两个收藏啊嘛，入边嗰啲唔需要收藏啊嘛，入边嗰啲嘢又唔需要收藏啊。咁咧，通常我就見到有人咧會有人攞嚟做 party 用品嘅，點 解 咧？因為可能呢個罐咧，其實連啤酒嗰啲罐都可以開到嘅。 係。 咁你可能開咗之後，你可以自己加啲青檸啊、檸樂、檸檬啊，咁然後可以自己溝一溝，咁咪會更加好飲咯。 哦，因為佢個口大咗，係咪？ 咁我攞隻杯開咗佢，倒啲汽水出嚟，抌嚿檸檬落去都可以飲到檸樂啦。 呢個係我哋最正常嘅做法啦嘛。 咁點解我要開咁辛苦開咗個罐，然之後抌嚿檸檬落個罐裏邊飲呢個檸樂咧？ 懶得洗杯。 係啦。嗱，當你去譬如話好多人 party 嘅時候， 懶到咁樣你就唔好飲檸樂啦。 唔係啊，咁你好多人嚟 party， 你唔夠杯嘅時候，呢、這個就可以幫你頂住檔啊嘛。你洗乾淨咗，啊，我想飲水喎，咁甚至倒水落去都得嘅。咁然後完咗之後咧，哦，大家都用完啦，洗乾淨咗。 係。 如果你好多筆嘅話， 好多咩話？ 好多筆嘅話。又或者好多文具嘅話，你咪可以當筆筒啊，或者當一個儲存嘅罐啊，你都可以可以咁樣用啊嘛。 即係我懷疑咧，我揾你翻嚟咧，就好似我而家好多米啊，你幫我倒咗啲米咁樣，其實好似倒米。 唔係，我幫你收埋啲米啊，仲好。係啊，咁就可以儲存得好好地地。 哦，好啦好啦，咁你用咗咁多時間介紹呢嚿嘢啦，咁啊，崔琦同你覺得呢嚿嘢有冇用啊？啊，唔係呢個，呢個有冇用啊？呢個。 唔系都啱嘅，因为你用完呢个咧，最后系想 留低 嗰个 啊嘛。 咁所以个重点就系你想唔想留低一个倒咗汽水嘅汽水罐喺屋企，而系冇咗成块盖掩喺面嘅咧？咁 啊嗱，咁啊即系好简单，這呢嚿嘢咧就净系只可以啊开呢一个 size 嘅罐，首先 系 第一样嘢。因为而家坊间上虽然话正话阿黄星星讲咧，就话呢一类型嘅罐咁、就系大部分都系呢个 size 标准噶啦， 标准啦。但系你亦都不能够否定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 size 嘅罐嘅。 系啊，我都试过，其实唔得， 系唔得噶嘛，因为佢只系一个 size 嘅啫。好啦，咁、如果我买罐幼身啲嘅，或者再肥大啲嘅， 矮身啲 嘅， 咪唔得咯。 我就开唔到啦。咁系咪我永远只可以饮汽水啊？唔系噶嘛。咁即係冇用囉，你專登買一嚿嘢淨係俾一種用途去用，咁咪呢啲叫浪費囉。咁你為咗要環保嗰個罐，然之後你浪費地買多嚿嘢返嚟，咁你條數點計先？ 唔係，咁有啲特別版嘅淨係出喺呢個罐度嘅。 唔係喎， 我相信 我正正就係問，我上次咧買咗一個咖啡咧，上面有一個日本嘅漫畫家嘅一啲公仔啦，但係佢係細嗰只咖啡罐，我就喺度諗緊得唔得咧？ 誒，呢個又未試過，可以試下喎。 如果唔得咁點啊？就冇 得嘅，就套唔到落去。 套唔到入去點算咧？ 佢要開咗佢倒曬啲咖啡出嚟㗎啦。 阿星啊， 係 三個禮拜啦。成長一下啦，你有冇帶啲好嘢翻嚟？ 會啊，我已經準備咗下個禮拜係帶一件好好嘅嘢。 咁點解你今個禮拜唔帶翻嚟咧？你覺得佢係好？ 因為我覺得 你今個禮拜要帶件咁嘅嘢翻嚟咧， 呢件都特別好噶。 有幾咁好咧？ 對我嚟講，我成日肥仔，成日飲汽水。 好啦，我哋不如听首歌啦。转头大家上去面书 度，你知道自己肥，你就唔好饮咁多汽水啦。 佢仲要收藏， 仲要收埋个罐做咩咧？ 啊，朱头上面书咧就可以睇到阿星介绍嘅呢一个开汽水神器系点嘅样噶啦。 澎湃，当齐集盛放，能力崩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中解，做最关键那板块。你如像一笔金风的写符。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壮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同时微笑，也不松懈，都有用处安排。藏着澎湃，当齐集盛放，能敌不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状态，亦有种默契，从未压解。如果漆黑中觉渺小，分一光源，只要全亮然，便破晓。 Rubber Band 每到微小，时间嚟到早上嘅8:49啊！ 系啊，室外气温系22度啊，相对湿度78%嘅，咁啊个个咧都想啊生活富足啊，又可以多啲去旅行玩啦、啊，系咪？咁啊 budget 咧都系其中一个咧我哋需要考虑嘅嘢嚟嘅。啊，帮唔到大家做百万富翁啊，可以鼓励下大家玩大富翁先啦、啊， 几、哦、好系咪、啊？玩下 board game 同埋有。依家限聚令，我哋四个人都可以玩得到大富翁噶啦。 系咯， 系啊， 都啱啊！四个人又可以玩到呢个大富翁啊吓。咁啊，有一个比赛咧，咁啊可以俾大家咧就参考一下，咁啊考虑下咧就玩唔玩啦。咁啊，原来咧喺出年啊呢个比赛将会2月14日，即系情人节嗰日咧，咁啊会举行嘅。咁佢咧有一个比赛就分咗就玩呢个大富翁嘅，分咗咧就个人或者家庭 系 两个组别。 哦， 系啦，即系你可以 家庭组。 个人出游得啊！我带埋一家人一起去玩呢一个大富翁比赛又得。 你估会唔会有啲大富翁嘅爱好者真系会抌低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去参加呢个个人嘅大富翁比赛？ 佢点解要咁样做呢？既然佢一个爱好者， 就系、是、爱好玩大富翁咯。 咁佢点解明明有家庭组？佢唔帶埋啲人， 咁佢拍拖咯。 兩個人可唔可以家庭噶？ 兩個家庭啦，家庭咧就係應該係一個合法嘅家庭嘅。你講得啱， 即 係例如係結咗婚嘅。 我同小白拍緊拖咁樣，咁但係 咁我哋就兩個個人咯，可能。 唔係咁，你唔中意玩咁啊，我抌低你噶咯。 係咯，咁唯有係 可以去旁邊打氣嘅。 好特別啊！點解要揀喺2月14日情人節呢啲？ 即係你覺得搞呢個活動個主辦單位有問題係咪？ 冇問題，不過有啲爭議性啫。呢個日子 可能到。有時有啲特別嘅儀式啊， 其實係阿馬大係 speed dating 嚟嘅， 呢啲招係嘛？ 好啦，嗱咁啊，佢哋呢個比賽咧就會用淘汰嘅形式咧，去到角逐呢一個嘅勝負嘅。咁啊，兩個組別嘅冠軍咧，分別有啲咩咧？會得到呢個獎杯啦，以及咧相當於咧一副就係經典版大富翁錢幣總值嘅20,580元嘅獎金嘅。好啦，咁有獎金又有個獎杯啦。除此之外咧，勝出嘅朋友亦都可以代表香港、出去比賽嘅喎、 哦。哦，哇，呢、這個好喎、啊， 呢、這個我覺得呢個先係重點。 參加國際版嘅大富翁啊， 係啊， 同世界各地嘅大富翁 較勁， 較勁。不過首先你要有咁嘅假期，因為你去，譬如當下一次喺美國搞先算啦，你去當地隔離14日。你翻嚟香港隔離翻14日，咁啊成個月時間奉獻咗俾你。喂，睇嚟參加嗰位咧，本身都已經係一位大富翁，即係唔使做嘅。 係， 咁可能先可以參加呢個遊 戲。你先明白到遊戲嘅真體。 富翁玩大富翁， 係啊， 先至可以贏大富翁。 如果本身我都係哇，日日咧憂柴憂米嘅，要打工嘅。我就算玩大富翁玩得硬叻啊，我都未必飞到去外国、啊， 参加唔到国际赛、 啊。 但平时你哋中唔中意玩大富翁？ 好中意，好中意，我沉迷嘅、哦、大富翁。 系咩？ 系啊，首先由拣嗰、那个 嗰粒棋啊嘛， 嗰嚿嘢开始，你用边嚿嘢？ 我用我多数用帽。 你呢？ 我用狗仔， 我用大炮嘅。啊，系啊，我觉得好 最有 派、啊，好衬你自己系嘛、啊？你睇下你尖前一个，我用大炮嘅，几威啊！ 咁不如我转用车啦，加埋可以车大炮， 系啦、啊，系啦、啊，车大炮咁样。咁啊，大富翁咧，香港版嘅大富翁，你最中意买边个地段咧？ 我啊， 梗系山顶啦、啊。 嗱、啊，咪山顶唔系话下下踩到嘛？ 系啊， 吓、 啊、 咁、 啊、 其实每应该系踩唔同地方个机率一样嘅啫嘛。 所以咧， 一定唔系。 点解咧？ 因为择色仔咧个概率一开始第一铺个 probability 咧，通常都系择到1、2、3个机率，即系 number 细系高啲。 系咪啊？点会啊？ 系啊系啊系啊！即係有一個咁嘅統計啊！ 點 咩統計啊？ 有 嘢 自己嘅統計 唔緊要，我自己嘅統計啦。 咁樣你咁講，去賭場咪應該買細， 係咪先？係喎， 你又啱喎。 即係玩大富翁係一粒色噶嘛？ 係啊係啊， 係一粒色嘅概率同三粒色有唔同嘅。 但係你一粒色點會某三邊會常出現過另外嗰三邊㗎？ 我細個累積我玩咗30年大富翁嘅 經驗 話俾你聽咯，係啊。總之一開始嘅時候你都冇得行得。咁快啊！頭嗰步都係幾步咁樣行嘅，成日都唔知點解。 哦， 係啊，咁啊，但 信則有不信則無啦 嚇。我自己嘅經驗嚟噶，不過咧， 經驗之談 啊，即係我覺得大富翁咧好玩嘅地方咧係人生滿希望，前路由我創，因為佢有機會牌。 嗯， 機會牌係咩咧？ 有啲係好嘅機會， 有啲唔好嘅機會，叫你坐監。 係啦，有啲機會咧係叫你坐監。係 啦，無啦啦坐監，我呢度真係拗曬頭。 或者叫你賣地，無端端 賣地， 做咩要賣地啫？ 咁但係咧，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咧，除咗大富翁呢個遊戲啦，即係呢個咁嘅紙牌遊戲或者叫桌上遊戲咧，除咗俾你認識咧金錢嘅運用嘅概念啦，同埋你要交税啦，你經過人哋屋企要俾錢啦，起屋要俾錢啦之外咧，仲可以認識好多香港唔同嘅地名嘅，即係個地貌上面都會認識多啲啦。咁你亦都可以將一個金錢嘅概念灌輸俾佢啊？點解山頂會貴啲嘅？點解邊個地方咁樣會平啲嘅？點解有離島嘅咁樣？咁啊，即係大家又可以認識下呢啲地名。不過講開又講，我好耐冇玩啊。 係啊，我哋揾日可以玩一下。不過唔係話唔係個個話中意玩大風，係因為有啲人嫌佢每一鋪咧玩嘅時間太耐啊。係啦，咁但係咧有啲叫做 大富翁有冇贏啊？其實有一個人輸曬身家就係贏啊。 唔 係 有人輸咗就慢慢飛歐咯。嗰啲人即係譬如我哋叫埋鐘哥過嚟玩嘅四個人嘅，咁可能第一個我輸咗啦，咁你三個咪繼續玩咯。咁我嗰啲地你哋可以繼續買埋佢噶嘛？咁咪睇下最後係留低邊個？咁嗰個真係贏啦咁樣。 我中意玩大富翁，記得咧細個同期咧仲有另一個 board game 咧叫做咧酒店大亨。 我有玩過酒店大亨。 酒店大亨咧，我覺得靚啊靚啊。 佢有立體嗰啲酒店一棟棟棟，係啊。係 啦，個感覺好靚，但係真係。玩起上嚟咧，我都係覺得大富翁好玩。 酒店大亨係冇咁好玩嘅，即係佢嗰個版圖咧太細。係啊，點解咧？點解版圖細咧？佢用嗰啲空間擺嗰啲好大座嘅酒店喺度， 因為佢要營造個視覺效果。 有冇玩過酒店大亨？ 我好似冇玩過酒店大亨，但係而家咧真係掀起翻玩 board game 嘅熱潮啦，亦都有好多地方即係可以俾你上去玩啊，或者甚至教你玩啦，大人小朋友都係啦。咁我自己屋企咧都添置咗幾副，好簡單，即係唔係大富翁咁大富豪，係啊，其實好似 pair 牌咁樣，但係我覺得好犀利嘅就係竟然可以即係咁簡單嘅紙牌，甚至可能幾粒嘅道具咁啦，可以令到你哋四個人又玩到，六個人又玩到，八個人 殺嗰啲咁，係咯， 冇咁複雜，有啲好簡單，純粹可能係數字嘅遊戲，即係係啦，加數減數啊，或者一啲運氣嘅遊戲，或者默契嘅遊戲，幾張紙牌就可以玩得到咯。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而家嘅一個趨勢。 即 係 嗰啲猜猜畫畫嗰啲啊，類似 係。好多款啊，真係好多款。你要難嗰啲咧，真係仲難過大富翁，或者花時間過大富翁都有嘅。即係你可以一鋪係玩四五個鐘嘅咁都有。 哇，耐過大富翁好多喎， 係啊， 大富翁已經好耐。 因為有啲 都玩下冇乜耐性。 有啲專家咧，專玩大富翁嗰啲咧，佢哋會出嚟講就係其實一鋪嘅大富翁，如果大家係識玩嘅時候咧，應該係一個鐘頭之內，可能45分鐘，其實已經係玩完一鋪大富翁，即係冇大家想象之中咁耐嘅。 即係我哋全部都係唔識玩。 其實係可以好快，係啦，可以好快脆咧就已經玩完一鋪嘅大富翁。 但係咁佢啲 operation 每次咪要用曬啲錢咯，即係每次嘅操作個銀碼個個轉碼都好大。 即係一經過就買，一經過就買。 因為你冇得咁快㗎。 佢哋嗰個 concept 就係因為大富翁以買地去到起家㗎嘛，咁所以你經過啲地嘅時候咧，通常都係唔諗，然後你就不斷係咁買，然後不斷咁樣起屋嘅。 哦，呢個又好似啱喎，即係你有錢，點解你唔買嚟投資咧？等你再兜翻一個圈嘅時候， 既然佢都 買咗咯，你俾你交。 玩地產嘅遊戲，你唔買地產項目，咁你做咩咧？咁樣係咪？所以呢啲就 tips， 如果大家諗住參加比賽，就諗一諗啊，係咪真係一見到地就即刻買咧？咁樣 細個真係唔識玩啊！ 哎呀， 或者呢度咪買唔到第二度咯，咁就錯失曬啲機會嘛。 係啊， 這個比賽有冇話幾時舉行㗎？ 有啊，頭先講咗20歲 嘛，20歲啊，係喎， 仲話人哋好有爭議性添啊，真 係啊。係喎，咁啊，24，如果你有興趣就去參加一下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1月6日係一年嘅31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55日。1991年11月6日，海湾战争结束，霍威特被入侵嘅伊拉克军队败退时所点燃嘅727口油井大火，超过20个国家嘅消防队同时到达霍威特协助灌救，终于经过8个月，全部被扑灭。大火每日消耗500万桶原油，相当于全世界原油日产量嘅1/12。11月6日出生的朋友，生性活泼好动，拥有令人热血沸腾、令环境气氛高涨的本领，为人实事求是，讲求细节，又带点固执，对自己充满自信， 不过容易变得自负，欠缺客观。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面对极大灾难，你懂不懂得利用自己性格的特质，令到身边的人勇敢面对？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战争带俾人嘅祸害，我哋永远都知，但系永远都会有人继续尝试。 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同时，热带低气压天鹅集结喺岘港之东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咧，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而家龙尾就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到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啦，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咧一段系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另外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宝达村咧一段慢车，龙尾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豪景花园一段都系繁忙啊，龙尾去到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塞，龙尾就去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前路茫茫，点搵出路啊？ 搵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学历，学费全面，有成300项课程选择，设有特别津贴，每月最高5800元，企业仲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8: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睇睇啊美股表现先啊吓。9:07系嘛，系唔好意思啊，9:07啊，同大家睇睇美股表现，挂住睇个市系咁升啊，隔晚咧美股都升，导致咧收报啊28390点啦，升542点嘅，连续升咗4个交易日啦。纳斯达克指数咧都升啊，升300点啊。转睇埋港股啊，港股琴日都做得非常好啊吓，升809点啦，重上咧25000点嘅高位啊，收报25695点啊吓。琴日咧重磅蓝筹股咧全线上升啊，当 中咧宣布啊，有机会出售欧洲电信基础业务嘅长和咧升咗 8.87% 就喺当中咧最好嘅蓝筹股啊吓，咁啊你话喂今日仲有咩睇啊？今日当然咧要睇下只比亚迪股份咧系咪可以上到200蚊嘅水平啊？继续比友，继续加油啊！今日 Happy Friday 啊，睇下转个头咧开市系咪咁 happy 先？ 旅游都系转个弯就到， 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本地旅游暂暂停。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早上嘅时间啦，又系时候啊，咁啊，波波车啊，本地旅游暂暂停。喺电话侧边入边咧，我哋亦都邀请到咧就系好好过生活导赏员阿玲喺度。早晨啊，阿玲。 早晨啊，小 花。系啊，上个星期好精彩，一个咧就介绍咗电车咧，我哋可以点样玩啊？除咗电车之外，仲有一样嘅交通工具，我哋好多人都会用嘅就系巴士。你唔知巴士好唔好似？系咯，我都好中意坐巴士嘅。有阵时坐巴士咧，即系一路望住出边啲风景，都有几多唔同嘅体会。会噶系嘛？ 系啊系啊！ 今日有冇一条路线介绍俾我哋咧？ 其实嗱呢条路线咧，可能大家平时咧就唔系好留意，但系佢沿途咧系好精彩，同埋咧我就建议大家咧做一下资料搜集，上网揾定啲旧图片，而搭边个巴士咧，你会有好多精彩嘅发现。 咁你要话定俾我哋听，揾啲乜嘢旧嘅图片先得啦。 嗱，首先就系、是、首先我讲边条路线先啦。 好啊， 咁就系呢个城巴嘅40号。 城巴嘅40号 系啦，就系由湾仔去到华富北嘅。 系湾仔去到华。富北嘅嗱，咁佢咧就话行车时间咧就系70分钟啦。 系啊， 咁啊，如果要嗱，都系听得出咧系一啲叫做观光路线嚟噶啦。咁啊，如果咧系大家谂住坐佢嘅时候咧，就可以留意翻佢哋嘅网上资讯到底个班次系几多啦。咁但系如果而家就咁睇服务时间咧，就大概13至25分钟一班车嘅。 嗯哼，系啊，咁系啊，真系要少少耐心去等，同埋其实佢就唔系好话俾你听佢观光路线，但系佢嘅巴士站所乘之处。其實都相當精彩喎。咁、我哋咧就由唔使由總站出發嘅，我哋由香港公園嗰度出發啦。咁可能喺公園度行一陣，咁我哋就上車啦。咁、上車嘅時候咧，佢有幾個站咧？頭先我就話做定一啲嘅準備工 作。係啊係啊，揾定啲舊圖片啊嘛。 揾定啲舊圖片，冇錯冇錯，就係咧，即係譬如喺19世紀末20，即係香港開埠初期啦。同埋20世紀初啦，就係話究竟啲好有錢嘅人咧，佢哋係住喺邊點生活嘅咧？乜嘢嘅咧？ 系 啦，咁我哋咧，好简单嘅咋？你查住嗰个站名就去揾资料，然后咧就去到个位咧就睇翻佢以前系咩？我谂咧你会有个好精彩发现。例如咧，嗱，我哋开始到由香港公园出发啦，我哋边个坚岛？咁、然后咧就去到孙中山纪念馆啦。孙中山纪念馆咧，其实咧就系、是前身就系金堂帝，系即系香港一个非常之出名嘅买品，金堂先生佢嘅府邸嚟嘅。咁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真係非常之精美同埋漂亮嘅一個嘅古宅啦。咁、當然你可以落車去參觀啦。咁但係咧，我哋而家搭巴士繼續行先。咁然後咧就經過樓梯街啦。咁樓梯街唔使我多講，都係香港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歷史景點嚟嘅，同埋佢有趣啦。咁我哋今次嘅巴士經過就唔使行啦，咁就冇咁辛苦啦。咁然後再去到西摩道路喎。西摩道其實以前咧都有好多非常美麗嘅古宅，尤其是佢係以前何東先生咧佢個。好华丽嘅大宅咧，就喺度嘅。咁、如果你睇翻啲旧相，咁经过西摩道咧，咁、包你咧嗰、那个想象咧都丰富好多。咁、如果你觉得啊，已经哇正啊，西摩道啲靓屋，咁然后再行前边御苑咧，我谂你会即刻咧非常之兴奋同埋激动，因为御苑以前系一个堡垒嚟嘅，系一个古堡嚟嘅。 哦，系啊，系一个堡垒嚟噶， 系一个古堡嚟，系啦系啦。咁、其实就系阿余东元先生啦，咁佢就系一个好中意古堡嘅人。咁佢香港有几多个古堡？咁其中最出名，但系都唔存在噶啦。其中最出名就系以前浅水湾嗰个啦。咁其实原来御苑咧，以前都系佢嘅其中一个古堡嘅所在地嚟嘅。咁、所以咧，即系你经过嘅时候咧，又可以睇下佢以前嗰张相咧，哇，零舍到丰富你嘅想象，丰富你嘅旅程。咁然后我哋就继续。行啦，就唔好落车住啦。咁我哋会经过东边街、正街啦，因为都系西营盘啦。咁其实西营盘咧仍然保留咗好多旧日嘅生活嘅足迹印象嘅。咁变咗咧，即系如果有兴趣都可以落街行、落车行下啦。咁如果唔系咧，我哋就会继续去咯。继续去咧就经过非常之多古建筑物嘅香港大学区啦。咁由于大学就唔系话开放对外参观嘅， 睇外墙都开心啦。 系啦，冇错，睇外墙都非常之令到大家多咗舒缓气嘅。咁 跟住呢其实我哋沿路呢就係薄扶林道，个景色呢都比较靓，因为见到海，咁亦都会经过有好多名人最后嘅即係停留嘅地方，就係呢个薄扶林嘅基督教坟场啦。咁、然后呢我哋再继续去嘅时候呢，其实呢最后呢我哋就会去到呢个嘅薄扶林水塘。咁去到薄扶林水塘，我哋又可以行下薄扶林水塘周边啱啱新公布咗成为呢个法定古迹冇几耐嘅一带嘅薄扶林水塘建筑物啦，佢嗰度亦都有一个嘅艺术学校嘅，咁亦都个环境啦，非常之舒服、清静同埋优美嘅。咁去到个作为我哋即系最后呢、这个旅程嘅落脚点咧，都唔错。跟住咧翻翻转头搭车嚟都好方便嘅。 哇！呢、这个旅程咧，我发现啊，虽然我哋最尾会去到薄扶林嘅一个艺术学校啦，咁啊当系我哋可以落车休息下嘅地方，但系中间咧，我哋可以见到好多唔同精彩嘅位置，其实每一个地方我都可以落车噶、 哦。系噶系噶，所以即系如果有时间咧，不妨做下呢个巴士之旅。 系啊，同埋我觉得阿玲咧介绍一个方法非常之好啊，就系稳定以前嘅照片啊。啊，例如咧就系嗰个古堡啦，啊古堡咧就已经而家都见唔到啦。咁但系攞住系啊，攞住个照片你就可以谂到，喂，原来以前即系甚至乎喺照片嗰度睇到以前呢一个位咧个古堡系咁嘅样。哇！而家又变咗呢一个嘅样子，可以咧直头亲子游嘅时候话埋俾下一代听。嗱，以前咧我哋呢度有啲乜嘢嘅，而家你睇下变晒噶啦，咁都令到佢哋咧都可以更加了解香港自己嘅地方。 是啊，因为其实古堡嗰个真系几有趣，因为我哋都有啲参加者啦，咁我俾翻张相睇嗱，因为佢个名系冇变嘅，仍然叫御苑咁样，咁佢都话哇，原来香港以前系有 castle 有堡垒嘅， 系啊， 都觉得好震撼。 系啊，其实而家我好多时即系上网咧，自己都中意揾翻系真系叫做以前维多利亚城嘅一啲嘅照片咧、哇，以前嘅中环，哇，以前嘅尖沙咀， 系 嗰个钟楼嗰啲位置啊，嗰啲相啊，甚至乎系啲人嗰啲横街窄巷。咧、那个感觉真系完全不一样，同埋咧系觉得以前嗰种维多利亚城嘅风采咧，点解即系由佢哋以前去到今时今日嗰个演变咧，发觉真系好厉害，更加明白点解要保育翻咧就系以前嘅建筑物啦。 系啊系啊，建筑物其实系一个城市嘅灵魂同载体嚟噶。 好、啊，非常之好啊！呢一条嘅路线就系城巴嘅40号路线啦，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咧都可以亲身去感受一下啦。今日朝头早咧，亦都唔该晒阿 Link 嘅介绍，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好唔好啊？ 好，拜拜。 唔该晒阿力，拜拜。 拜拜。哎呀，第日头先去个计时。 一起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那里始终你我紧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谁像你我从长未说出口，只得你亦听得到，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疑惑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变硬硬落，不分你跟我。 歌。 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已经揾到有 Shelly 喺度啦。早晨 ，Shelly。 早晨啊，毕元浩。 系啊，你好啊， 有啲早晨。 系又有啲乜嘢嘅点唱，想喺呢个节目入边嗱讲出去嘅，祝福佢哋嘅。 系啊，喺六号咧，即系我妹，我细哥细妹咧就生日啦，叫 Regina。 咦，即系今日 Regina 生日。 是啊是啊，祝你生日快乐啦！ 生日快乐 ，Regina。 咁啊，嚟紧咧十一号咧就系我二家姐咧顺英嘅生日， 系即系下个礼拜三。 系啦，跟住二十四号咧就系我弟父林林嘅生日。 二十四号就弟父林林嘅生日，哦，都系星期二嚟嘅。好，跟住咧， 跟住二十八号咧就系我大家姐嘅七十岁生日。 哇，喂，你十一月啊，好多嘢要庆祝。 系啊，咁啊，仲有好多嘅， 仲有好多，我俾你讲埋佢先。 咁咧嚟紧廿五号咧系我第二仔咧个外母嘅生日，廿三号咧就系我自己旧历嘅生日。 廿三号你系农历嘅十月初九。 十初九系啦。 咁你有咁多朋友一齐亲戚朋友喺度啦，同你生日。的时间又咁近，会唔会大家聚埋一齐去到庆祝呢？ 嚟紧下个星期日会聚埋一齐咯。咁咧，我首先祝佢大家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 嗯， 祝大家咧都儿孙满堂，系啦，系咁多。 咁啊，揾翻只张学友嘅歌，你都想听张学友啦。张学友嘅歌，咁啊，俾翻你听啦，好冇？ 好好啊，多谢大 家，多谢 Shelly， 拜拜， 好，拜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生命，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知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最爱与你编写，oh oh， 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浪长，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5啊，哦吓， 终于有我把声音出现啦！ 因为平时冇你噶嘛，咁样冲入嚟，好啦，都开麦俾你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阿 Kason 喺度嘅。 系 Kason 早晨， 哦 Kitty， 大家好 ，Happy Friday， 有咩睇？港台电视三十一。 嗱，今晚咧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咧，阿乐在其中啊，因为琪琪咧佢即系走咗去呢一个郊外嗰度啦，就唔住喺城市啊，即系我哋呢啲住乡村嘅人咧，都几习惯落街是没东西买的，但是现在住 大部分的人呢一落街就可以买到东西嘛，所以呢今集呢琪琪就找了他好朋友呢阿麦贝儿呢、哦、一起挑战不做城市人啊，看可不可以顶得住这些呢就是不方便的生活习惯啊、 哦、但 Kason 现在呢在网上面即叫个 App 咁样呢已经所有东西都送到家了，真的不用出街 好烦的，如果你住那些村呢比较复杂呢，那些人成日都送来的时候呢、是打电话给你找不到啊，我咁你而家见到咩啊？我见到好多屋咯，我使乜你讲啫？真系好烦啊，所以每次都有压力噶。好啦，咁另外咧，作为即系一个女神嚟讲咧，俾人话你猪扒，你即系好唔开心系咪先？ 系 啊，但系原来咧喺美国二十世纪中期嘅时候咧，有种菜式咧叫女神牛扒。 咦？点样嘅咧？ 系啦，就喺、是、呢一个咧软嫩嘅牛扒上边咧，配上呢个浓郁嘅酱汁。仲有陣陣酒香添啊！嗱，想知道點樣炮製呢個名菜呢，咁啊，今晚可以睇下日常八點半裏面嘅家常便飯啊！ 女神牛扒呢個就 係、是、啊！咁、而且阿 chef 咧 ，chef Eddie 咧，佢又會講下下個星期食乜餸啦，可唔可以都係擺出嚟嘅？冇理由煮曬十五味餸噶嚇，不過聽到都吸引啊！西蘭花炒蝦球啊，香煎三文魚啊，火腿洋葱炒蛋啊！啲節瓜蝦米粉絲啊，即係一聽到粉絲啊 ，Kitty 又開心㗎啦，係 咪？ 係啊，咁仲有呢個糖醋排骨啊，奶油津白啊，哇！真係諗起都開心啊。不過唔好講咁多，講到肚餓。咁、跟住咧就會講下啦。咦？呢、這個可以啊，挑戰下崔廚神喎、 啊。咩嚟 㗎？ 哇！你都叫佢崔廚神唔係話 Kason？ 佢食過蛋糕，佢就要咁講 啦。大頂高帽笠落佢個頭嗰度咯，真係 V chef 喎咁樣。 嗱，今次咧可以學下啦，用手整朱古力噶。原來手製朱古力咧係好複雜噶。呢、這個烘焙師阿 Witty 咧就遠赴呢一個瑞士咧就學習啊，點樣去手做呢個朱古力。系啦，而且咧，去年咧更加将呢个香港味道啊带去呢个世界朱古力大赛嗰度，仲获得奖添。 哇！ 咁、香港味道有啲咩特别啊？ 系到底手制同机制食唔食得出个分别咧？ 系手制好似话咧，嗰啲即系做朱古力嘅人嘅手嘅温度咧唔可以咁高，因为整极佢都唔停啊！吓、 即系要冰冻啲啊嘛。 系啊，咁你食完朱古力啦，啊，所以就要点样咧？ 落啲盐就会停噶啦，因为盐停啊， 系嘛？ 系啊。 今晚咧有两个节目咧，我谂啊爆啊，实爆啊！ 咩啊？ 喺度同呢个晨光嘅听众讲声，嗱，零距离科学咧就叫脂肪真相。 系 咁咧就系话啲脂肪咧，我哋成日都觉得咧脂肪系即系能量啊，储埋嘅啫。原来脂肪咧，而家科学家咧已经视佢为一种神奇嘅多功能器官啊。原来佢咧系可以咧，即系。有呢個荷爾蒙產生啦，可以影響我哋嘅生殖能力啦，影響我哋嘅食慾啦，啊，同埋咧， 你以為你可以控制脂肪呢、其實未必的，可能是脂肪控制你的。嗱，一聽完之後好灰，係咪先？係啦。咁跟住咧就 要介紹另一個節目啦， 真係好放喎！啊，呢、這個叫《走資新世代》啊，係啦。咁你一班咧就係、是、呢、這個對科學好有研究嘅朋友咧，就一齊咧坐埋咧講下啦。嚇、啊，即係而家大家話，你重嗰啲係肌肉嚟嘅啫，咁樣。多啲肌肉咧，新陳代謝好啲，有助減肥啊。咁同埋而家就好多唔同嘅節食方法啦。究竟佢哋背後嘅原理係乜嘢咧？又有冇效嘅咧？哇！今日～看完之后咩都食唔落啊！ 好，唔该 ，J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接见访京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多名问责官员。韩正表示，中央坚定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期望香港更好把握国家发展大局。交给在北京的仇志荣报道最新情况。 好，唔该晒，我而家就喺北京市电台国宾馆外。喺大家知道嘅发展事务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喺北京馆入面，国主管港澳事务嘅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接见，两人握手之后并排坐，两地官员就分别坐喺两边，完成座位嘅布置。有别于近年特首向国家主席同总理述职，即系领导人坐喺长台嘅主席位，特首坐喺长台主席一边。参加会面嘅中央同国务院官员，并包括港澳办主任谭宝龙、副主任张晓婷、青年办主任任有力等。咁林郑月娥嘅本港人。 今年以来呢，那个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林郑特首啊带领的特区政府，可以讲是克服各种困难，迎难而上，在疫情防控啊，疏解民困啊，恢复经济啊，落实香港国安法，维护香港社会的稳定大局啊，积极作为，做出了那显著的成效。中央对政府啊对此是充分肯定的，中央政府坚定的支持林郑月娥特首，坚定的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这是一以贯之的。 行政话，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规划定2035总目标嘅建议，佢透露加上系制定规划方面，政府嘅名表十四通过之后提出实施，期望香港要更好融入国家大局。 我们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啊，都看提出了“十四五”我们国家发展的规划和到2035的远景目标这个建议。那当前呢，我们正在根据中央全会通过的这样一个建议啊，正在制定国家的“十四五”的规划纲要。规划纲要制定完了以后呢，提请明年全国两会，就是审议通过以后呢，就是要正式实施了。我的想法呢，就是香港呢也是要如何那个更好的去把握好国家发展的大局，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充分发挥好香港自身的优势，找到更好的定位，把香港发展得更好。 林郑月娥就话，今次随团有五名局长，系主持特区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行为非常响亮，亦都深深感受到中央对佢哋嘅支持。韩正同其他内地官员喺会面之前，曾经睇到美国总统选举，有官员问点解而家啲仲未接受结果，有官员就回应：总统特朗普可能会打官司。而家会面仍然喺度继续，预计大约会一个星期到。韩正话：下周喺特区政府嘅驻京办会见记者，同时北京行程反向主席广州，今日分别喺当地同深圳会见国新省同深圳市官员。我哋嘅报道系咁多。 好啊，唔该晒，仇志荣。最后喺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

今朝我想讲呢啲系边类型电影？我同好多人一样，非常喜欢睇电影。透过电影嘅影像，你可以睇到唔同嘅题材，领略对事物唔同嘅角度，收到唔同嘅信息。随住时代转变，我哋对电影嘅要求亦都唔同咗。例如第一次出现嘅电影啊，其实都唔可以称之为电影，只可以叫做识得喐嘅画面。呢段影片影低咗一架火车到站嘅情况，当时观众见到呢个影像已经觉得惊为天人。如果而家有人拍一套电影俾你睇，只系见到一架火车到站嘅话，我谂消费者委员会嘅热线都会俾人打爆。随住时代唔同，我哋对电影嘅要求亦都唔同。正话都讲咗，电影有唔同嘅题材，方便我哋选择啊嘛。例如小朋友睇嘅叫儿童电影，一家人一齐睇就要拣合家欢电影。又或者你喜欢睇惊栗片、动作片、成人动作片、喜剧、闹剧、喜闹剧、悲剧、鬼片、科幻电影、实验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好多唔同嘅题材，分门别类，等我哋可以容易啲去选择。但系随住时代转变，我哋对电影嘅类别都有咗一啲唔同嘅标准。我哋唔可以再用之前对电影嘅一贯认知，将电影分门别类。我尝试将电影类别或者唔同类别嘅电影嘅走势重新审视一次，估计一下佢哋将来嘅发展。动作电影将会没落，因为无论点拍都唔会有现实世界嘅动作咁震撼，所以大部分嘅动作电影演员将会转行，唔系系转型嘅。温情片将会同科幻片变成同一个类别嘅电影，因为温情要喺虚构世界先至会出现，现实世界系冇嘅。喜剧将会变成历史电影嘅界别，因为好难再喺现实世界里边揾到一啲好笑嘅嘢。喜剧已经变成历史，只会喺历史电影里边出现。喜剧演员自然就会变成历史人物，只会喺历史课本里边见到佢哋嘅名字。至于历史电影，唔好意思，我唔记得我睇过任何一套关于历史嘅电影，因为我哋永远唔会记得之前发生过嘅事，我又点会记得我睇过一套讲关于历史嘅电影呢？唔好讲到历史咁长远，琴日发生嘅事我哋都未必记得啦。其实我哋系记得嘅，不过我哋只系会选择性地记得一啲自己想记得嘅嘢。超级英雄电影将会没落，因为我哋唔再相信呢个世界有英雄，更加唔会有超级英雄。虚构题材变成写实题材，写实题材变为虚构题材，因为以为虚构嘅嘢已经变成真实，真实嘅嘢变到好似虚构一样。惊栗电影唔会再有人拍，因为经历过现实生活已经唔再觉得惊。警匪片冇人够胆拍，冇演员够胆接嚟拍，除非你揾佢做贼。我哋而家到底系一个乜嘢嘅年代？系一个乜嘢嘅电影年代？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和福得失睇开啲，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半人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保他朝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恥，赢得几多次。嘿，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番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和福得失睇开啲，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半人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保他朝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恥，赢得几多次。 崔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嗱，有樣嘢要更正下先嘅。上次嗰本字典就靠唔住啦。 嗯、 上次咧咪講咗好多菜名嘅，其中一個咧就係講話韭菜嘛。其實咧係應該大葱先係叫 leek 嘅 ，L-E-E-K。咁、哦、好多謝咧聽眾嘅 提供啊， 更正啦，係、嗯、啦。咁今次咧我哋咧就諗住講下呢個形容食物嘅味道啊，因為好多時譬如你去餐廳咧、有時食到咁上下咧，啲侍應咪會走埋嚟，甚至個大廚啊行出嚟問下你，你覺得點啊？ 好易講啫。 Good, good， 係啦。 再好啲咧 ，very good， 係啦。 再勁啲咧 ，very very good，super good，super good，so delicious， 係啦係啦。第二個就係 delicious， 係 再個 delicious， 再 yummy 咯 ，so yummy， 係啦。係 咪啊 ？yummy 得唔得啊？ 音味都得，音味都得，系啊。咁但系呢个三个就真系最常。 唔系唔系 Mia 都可能得喎。 唔系唔系 Mia， 真系 唔系唔系 Mia， 我咁讲。 你仲要有个咁嘅声系嘛？唔系唔系 Mia， 咁样系嘛？嗱，咁啊，其实呢个咧都真系最常用嘅，即系 delicious 啦、音味同埋 very good。咁啊，除此之外，可唔可以形容得实在少少咧？因为你咁样讲，其实你全餐每一碟都可以咁样讲噶嘛。咁好啦，形容呢啲食物好食咧，我哋仲有好多嘅形容词嘅，令人流口水咧，可以话系 mouth watering 啦，即系流紧口水，哇，好正啊 ！mouth watering 系啦，就好似流口水咁啦，好食到舐手指，哇，即系手指都要算埋啦 ，taste your fingers， 诶，差唔多噶啦，就系 finger licking good。Finger licking good 系啦，就可以哇舐舐埋个手指啦。咁要简单啲，即系一个赞叹，形容佢超好食。咁你可以讲讲咧系 is divine。D-I-V-I-N-E divine 系啦， 就系解咧啊，非常之正啊，令人惊艳咁正啦。或者咧 exquisite 亦都系话非常之精致嘅。呢、這个食物好精致就可以话佢好 exquisite 啦。咁啊唔好食咁，当然你可以话 horrible 咁样，但系你唔会即系你正常 咯，简单得唔得？ 正常你都唔会咁 mean 嘅，我估系咪 ？So far so good 咯，谂已经系好差噶啦， 已经好差。 系啊， 好俾面噶嘛， 俾面咯、 啊，唔系即系 so far so good 系 negative 噶，个意思 negative 噶啦。如果你对住个柱出嚟问你啲餸点啊 ，so far so good 啊，哦咁样，因为譬如有时有啲人问我喂你最近点啊，我话 so far so good 咯咁样。 其实系 OK 咯，普通咯、okay ，即系冇特别正嘅感觉噶，系、啊，嗱咁好啦，形容下其他味道，譬如话啊呢碟嘢好淡啊，咁、你可以话佢好 plain 啦、啊，或者 tasteless， 哇完全冇味嘅 tasteless 啊。 tasteless 应该都系几严谨或者几 harsh 可能佢真系冇落盐咧，你就可以话 is tasteless 咁样啦。咁、或者如果清淡啲嘅、即系你话啊你中意嗰碟嘢系清淡。light 啦，我哋咁啊调翻转，你又话好浓嘅，好味道丰富嘅，好 rich 啦，你会讲个形容个食物好 rich 啊，或者好 strong 啊咁样啦。咁好啦，另外咧，你就可以话有一啲形容嘅味道，譬如你话啊有啲果味嘅，咁啊点讲 ？fruity 啦，系啊。咁仲有啲咩味咧可以形容到？奶油味咧就 buttery 啦 ，buttery 啦。坚果味咧就好 nutty 啦。其实有时譬如你饮红酒咧，好扮嘢嘅时候，你觉得点？ 系 啊，我觉得有少少 nutty， 系啦，除咗 fruity， 系啦，有少少 nutty， 系啦， 全部都系 tea， 搞掂， 系啦。咁啊，如果你话有少少 anti， 都系 tea， 都系 tea 系嘛，有少少 anti 味。咁啊，有 咩叫做 anti so nutty？ 系 咩叫做有少少 anti 味咧？ 即系 age 咗系咪啊？ 哇！字典知道啦、啊。 我又未听过人哋话有 anti 味嘅，但系呢个可以系一个新创嘅形容词啊。咁如果你话有啲辛辣啲、甚至系姜嗰啲辣咧，你可以话系 gingery 啦。咁、好啦，形容一个食物咧，好脆口啊，哇，好松脆咧，你可以话系 crispy 啦，或者 crunchy 啦，有咬口嘅，即系譬如啲曲奇饼，佢唔系脆卜卜，佢系实。实在啲嘅，好 chewy 啦，系啦，可以嚼下佢嘅咁样，咁所以咧，其实都好多形容词可以形容个食物嘅。咁到下次有人行埋嚟问你嘅时候，就唔使咁紧张啦。即系其实有时真系会紧张噶嘛。How's the food？ 你觉得啲食物点啊？Good。 如果再有人问，可以咁样答噶。你问我啊？ 系。How's the food? None of your business. 哇，正啊呢、這个，即刻翻去个厨。 你小心你下一碟嘢啊！ 走咗。 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如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回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 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但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 有啲五十分，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73%啊！听紧有 DJ 最后一间唱片铺。 我的享乐时代。 系咪继续土瓜湾系列啊？你 唔系啊？ 可唔可以去远少少啊？ 今日食翻啲好啲嘅嘢啊，出翻尖沙咀啊！ 哦， 系啊，咁啊，因为十一月都好多喜庆嘢啊，咁啊，屋企人又生日啦，咁啊，结婚周年纪念日啦，咁啊，平时十一月都会选择放假，但系钟哥一坐落冇嚟，即刻行开噶。 Sorry， 系啊， 隔多两年先咯。 唔系个重点系咧。你唔係話飛就有得飛，你估 vacation 咩？上一上飛機落翻嚟，你去咗邊啊？冇，上咗天空咯，跟住落翻嚟，根本係去唔到第二。 但 係 你而家 staycation 都唔得，咁、 哦、 你請一日假都唔得。 係咯，即係其實個重點就係咧，唔關我事咯，係因為你冇得飛啫。係 啊，因為 你飛咗啦。不過都係 sorry。呢兩年都係留喺香港， 都係留喺香港啊！留喺香港發展啊，留喺香港發展 有咩發展 啊？係啊，將個唔係啲 artist 都係咁啊，將個基地搬翻嚟香港先啦，係嘛？或者喺香港發展。 香港啦。 好，今日講下飲飲食食啦，咁樣咁啊，去尖沙咀食乜嘢咧？既然冇得飛啊，食一間咧，淨係食沖繩嘢嘅居酒屋咁樣，因為咧入邊咧都好多沖繩嘅名菜嘅。咁啊，問下兩位拍檔有冇去過沖繩先？ 啊，我冇喎。 係咩？ 我冇喎。 因為你拍旅遊特輯有去過沖繩， 都冇去過沖繩， 因為覺得熱。可能你覺得 唔係即係、 日本唔日本，美國唔美國咁。 如果去日本咧，我永遠都係、不如去東京啦。去第二度啊，都好啦，不如去東京啦。即係我成日都會選擇去東京啦。咁沖繩咧，之前工作又冇機會去過，自己又好似冇乜衝勁要去嗰度。我又唔係話真係特別中意陽光海灘嗰啲人。 係，我自己都冇去過。 係咩？你都冇去過啊？ 係啊，我仲托你買咗個壽司菠蘿翻嚟，你記唔記得？ 係啊，記得。我又真係買咗。 佢又真係托一個壽司菠蘿翻嚟俾我做手信。 點解你咁單純咧？ 我對佢係幾好㗎。 佢對我 OK 嘅， 佢幾好㗎。 算系唔错噶啦， 算系唔错啦。 有冇后悔啊？唔系我话 O， 你有冇后悔？我菠萝翻你俾我， 咁佢都好啊，成日整曲奇饼俾 我。 我 都礼尚往来嘅， 成日 系唔系 即一次啫？ 买咗其他嘢嘅， 我哋就有两年时间见啊嘛。 系 呢两年多啲整下。 但系得意嘅，我记得嗰次佢真系托咗个寿司菠萝翻嚟咧，即系逐格搣出嚟， 搣出嚟嗰啲 咁。系啊，都几好食嘅。 系 咁 啊，今日 去食冲绳菜咧。 系啊，因为同屋企人冇得飞咧，咁佢话啊，不如试下食冲绳菜啦。咁啊，去咗一间尖沙咀嘅居酒屋，咁啊，堪称第一间嘅冲绳做主题嘅呢个居酒屋啦。咁啊，其实冲绳嘢咧，就我自己觉得对比钟哥好喜欢嘅东京啊，或者大阪咧，啲嘢就相对咧比较粗枝大叶啲嘅。 嗱，我真系孤陋寡闻啦。如果你话冲绳啊呢个名嘅嘢食咧，我真系唔识得点。 我就系谂起苦瓜。 系啦，咁啊， 系嘛， 系啊， 系啊，先嚟一碟咧，就系冲绳苦瓜炒豚肉咁样啦。哇，真系食到冲绳嘅味道啊，同埋佢入边有啲豆腐喺入边嘅，其实好鬼平嘅呢个菜，但系佢标价都几贵啊呢间餐厅。 关于苦瓜咧，其实我嚟嚟去去都系两种食法， 系 一系咧就 苦瓜炒牛肉， 两瓜牛肉。一个另一个就走咁样咯，走翻白灼， 白灼 好好食噶，白灼苦瓜好食，真系。 我未半生瓜呢啲嘢，我未 好 未 feel 到，未 feel 到，未 feel 到。 即系点少少辣椒豉油，哇，非常好味。 我都系近几年好中意食苦瓜，第一清热啦，第二爽口啦，第三咧食完个人好似好 fresh 咁样啦。 但我想试下呢个，即系你话咩豚肉 系豚肉苦瓜炒豚肉咁样啦，即系佢入边都个 menu 都有写家庭料理咁样啦吓。因为入边咧其实好多嘢都系冲绳就唔会食到话啊有乜乜乜刺身，有咩咩南芹。又話拖羅咁樣，全部都冇嗰啲嘢嘅。咁啊，佢都係俾啲沖繩餃子你食啊，咁樣咁啊，同埋咧，入邊嗰個沖繩直送嗰個海葡萄咧，我唔知道你有冇食過。 哦，呢、這個又出名 嘅 喎。 即係其實佢係類似海草咁樣嘅，即係或者 一粒粒一串咁樣， 多 數要嚟整沙律咯。 係啦，咁啊，呢度食落去有啲海水嘅鹹香咧，愛嚟助酒咧都幾好嘅。 海葡萄啊， 係啊係啊， 真係未試。 好似一粒菩提子咁樣，但係好 mini 好 mini 嘅版本咁樣。有機會我有得飛啊，帶一抽俾你食下啦。 唔使啊，你直接帶鐘哥去尖沙咀食咪得咯。 哦，你都諗咁遠，要諗到去沖繩咧，你都話而家尖沙咀有嘅時候，點解唔喺尖沙咀攞俾攞翻嚟咧？ 係喎，講得好有道理，點解我醒唔起咧？ 係咯， 我一定係琴日食得太飽啦，腦筋轉唔得夠快切啦 所以真係60歲前。 你都唔可以食饱饭， 系啊，真系 都唔可以食， 真系唔可以啊！喂，咁同埋咧，有啲又系相对平啲嘅，有一个叫自家嘅花生豆腐啊，呢、這个咧我 highly recommend， 因为点解咧？嗱，首先咧，你喺 YouTube 咧视频嘅世界咧、 嗯， 你又可以打咧呢个花生豆腐， 嗯， 哦、原来咧好多中意煮嘢食嘅人咧都中意整花生豆腐啊！嗱，花生豆腐，花生又平啦，豆腐啊更平啦，两、样嘢加埋嗰个效果咧。可以咁有威力啊！哦、我自己都 口感已經好特別啊嘛！你豆腐係腍嘅，花生係硬 啊 嘛。 係啦，咁啊做法好簡單， 講嚟聽下。 我都係睇 YouTube 嘅，因為咧我食完之後覺得好食，咁屋企人就話：喂，原來咧YouTube 有人教整花生豆腐咁樣， 花生豆腐咁簡單都仲要教？ 係啦，唔係 佢唔係就咁撒上去嘅，應該係咪有啲汁啊？係 啦，我就先俾 鍾 哥 煙韌其長啊， 花生豆腐嘅照片先嗱呢個。花生豆腐照片同聽眾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其實係咁樣嘅，佢咧好似咧一個咧奶凍咁樣嘅整到，係啦，成嚿奶凍呢一嚿咧白曬曬嘅就係花生豆腐啦。咁咧你滗落去啲質地咧都好似布甸咁樣嘅，係、實少少嘅，就唔係傳統豆腐嗰只一篤就散嗰只質地。咁上邊咧就有少少咧蒜蓉，再加多一粒杞子咁樣喺入邊嚇。 嗰啲 咁係鹹食定甜食哦？ 佢係鹹食嘅，下邊咧。个底仲有啲 sauce 嘅咁样， 嗰个花生喺边？我睇唔到啲花生。 个花生咧就喺做豆腐嘅过程入边已经磨碎咗， 混咗入去个 豆腐入边、嗯，所以咧你食呢个豆腐咧充满花生味，但系食唔到花生粒。 哇，正、 啊！即系你冇牙都食到花生嘅味道。哦，突然间我喺度谂。系、哦，好似啲拜耶公咁样，啊，我食唔到噶啦，冇晒啲牙，即系花生啊，好好食噶，咁样系咪先？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就话冇牙，点样可以食到花生咧？ 花生酱咯、 啊，系咯， 突破盲肠添， 好醒啊！花生酱都有粗粒同有粒啊， 咪所以佢咪买冇即系完全冇粒嗰啲咯， 系 冇粒 唔紧要，豆腐有营养系啦，但点样做咧？我都想知 道。做法好简单，做成砖豆腐嘅时候就系、是、又系攞平时做豆腐嗰啲质地啦，跟住咧就再加少少啊呢个花生磨碎咗嗰啲粒或者研碎咗，跟住再真系揿到磨成粉末咁样，即系喺个过程入边再加入去。 哇！佢要磨到好碎先得， 要攞 blender 即系嗰啲搅拌机搅到去溶 咁样，跟住咧就再用个布袋。过滤一次，过筛咁样，即系令到下边咧就完全无杂质，底下 真系功夫嘢呢啲。 跟住雪冻佢，等7749日入边嘅其中一日，你摆喺雪柜嗰度，跟住咧第二日咧就会结成一个形状。 得啊，呢个我下次试下吹神厨房，就系、是、因为咁。 但 系 咁多功夫咧，我怀疑你可能系2021年先做到翻嚟。 唔系、啊，這個、呢个咧。做好在咩可以隔夜啊嘛， 是啊 我成日都谂唔到，地曲奇饼隔夜带翻嚟，其实又真系又会硬咗，系咪先？ 系啊， 只有呢啲雪冻嘅嘢先至系王道。 我觉得咧，不妨你只系想懒，即系可以隔夜啊。 喂，嗱、 啊、 你， 我都系 为咗你哋。呢个系一个 gimmick 嚟嘅，吹神厨房咧就系知道。吹神啦，又知道飲食啦。吹神 隔 夜廚 房又點搞？ 古今中外冇人做啊！電視台有冇人做？冇人做。電台有冇人做？冇人做。 即係專教食隔夜餸。 係啦，幾咁偉大咧？ 可以喎、啊，呢、這個真係。 即係炒冷飯啊，煮隔夜嘢啊，咁樣。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阵间仲有10点新闻报道，跟住有风 show 快活人，然后就系1点新闻报道，跟住仲有 系咪玩啊你？飞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钟哥呢？钟哥，钟哥， 喺度。下星期一继续晨光第一线。